有责任为父亲同维吾尔族发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无期徒刑罪犯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服刑三年之后可以获减刑。协助伊力哈木的北京律师质疑当局可能有违相关原则。本台曾经向最高人民法院查询，但截稿之前未获回复。台风塔巴吹袭日本西部，带来狂风暴雨。日本传媒报道，至少30人受伤。西日本包括九州多处停电，长崎、熊本、福冈同佐贺县等入夜之后，超过30,000户冇电力供应。另外四国地区亦都受强风严重影响，预计四国今日会有300毫米雨量，本州东海市亦都有200毫米雨量。预料塔巴经过日本同南韩之间的对马海峡之后，会进入日本海，星期二最终在北海道登陆。日本在星期日取消至少400个国内航班，星期一预计至少取消54个国内航班。较早前塔巴对南韩济州的海空交通亦都造成严重影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19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17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3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1点，跌1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7.4，跌2毫；港交所226.2，跌4蚊；中国平安90.95元，系跌1.1。建设银行5.95元，跌2仙；友邦保险75.15元，跌3毫；信宇光学科技115.9元，跌3.8；美团点评76.05元，系跌1.4；中银香港26.8元，跌1毫；盈富基金27.2元，跌1.5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9.786，瑞士法郎7.909，澳元5.31，加元5.907，新西兰元4.917，欧元8.643。每百日元对港元7.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65。港金现价报14,160元，系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8.22美元，卖出1,51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路面方面，在九龙观塘绕道方向旺角近住丽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啦，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红行人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不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今集的主角是在救世军任职见习程序助理的姚俊杰。 九個月在職培訓有很多接觸人的機會，同埋對住同事同同事之間要溝通。 想知道十位展翅青見超新星的奮鬥故事， 逢星期二晚上12至2，記得聽香港電台第二台的師兄祠堂啊！ 呢间旅馆最便宜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道，要搵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星期一嘅朝头早啊 ，Happy Monday！ 咁我哋唔使惊会有 Blue Monday 嘅，因为起码我两个拍档咧，佢哋都系变咗系呢个 Pink Monday 啦， 都唔系啊 ，Red 啦，我呢个 你咁都 Red， 佢 Red Red 地啦， 你想去 Red 啫，你 完全 Red 啦， 系咯， 拼拼地， 你呢个叫荧光粉红咯，即系如果荧光笔嗰只啊， 系啊，好啊。光粉红啊， 咁仲要即系今日桂花田嗰件衫， 桂花田， 即系桂花田嗰件衫， 上飞机啊， 唔系都竟然令到黄耀祖会觉得有一种诱惑喺里边， 系啊，我有少少想掂佢嘅身体， 仲要系好重要嘅部位， 唔系，梗唔系啦，呢个位啫嘛， 你话俾人掂到你唔嗌嘅嗰个位， 哇，黄耀祖掂 OK， 唔系咯， 佢几锡佢真系当我仔一样， 真系当你仔， 唔系因为佢件衫好得意，佢件衫咧嗰个前面嘅地方咧即系心。对上啲近 旁 嘅位置， 系买旗嗰个位置啊， 但系黐旗嗰位咧，佢通常咧都唔黐个身嘅。我礼拜六买咗两支旗，佢都咧黐喺呢个三袖位嗰度。 哦，系啊， 可能即系 点咗你啊？ 可能就系我啦，咁 咪就 系 咯。 唔系，但系佢咧即系卖旗同以前咧黐旗嗰个位嗰度咧，佢有一个图案喺度。 你系黐旗姐啊？你 系啊？ 你唔系黐旗姐啊？ 但系你个图案真系好似一张贴纸啊！ 写日文咩 ？How you today 啊？哦， 系啊，好想灭咗佢啊！你知唔知啊 ？Kid does 呢咩咁样嗰啲问题？今日仲写日文嘅，今日元气了吗？嗰啲咁嘅嘢 啦。系啊，嗱，好得意，我着呢件衫嘅时候咧， 寿司铺买噶。 唔系啊，咁啊，嗱，阿祖中意话好想搣我嗰个 佢咋，佢 啊 sticker， 但其实嗰个系一个 print， 系一个 print 嚟嘅，一个图案黐咗上件衫度， 跟住后面有啲字嘅，咁跟住小柏见到咧，跟住佢就讲咗佢睇到嗰个字啦。 我先读咗咯 ，Ganky 嘅咧，唔知乜嘢咯。 哦，后面 傻仔先会着呢件衫咯， 唔系后面写住英文有，因为除咗日文有英文嘅 None of your business 啊，唔关你事啊， 爱不关你事，要好好注视， 要好好记住。 其实你仲着紧我哋90年代好兴嘅日本潮流汉字 T。 系 即系我哋九十年代嘅时候，曾经喺女人街度大卖咧，全部都系着咗嗰啲咧日本嗰啲文字喺个身上面。 我唔好记得有 有啊，有一 轮 咧，好 兴个潮流同嗰个潮流系咪唔一样噶？ 咁我都系跟阿田个潮流嘅啫。 我而家都净系最中意着就系 I love Hong Kong 嗰啲。 有冇用日文写噶？ 唔会嘅。 哦，系 咯。爱心香港 系啊， 女人 街大把啦，嗬。 系咯，所以你而家又着翻呢件都好开心啊，真系。 新噶咩？着翻呢件啫。 但系啱啊！头先你咪话呢个系买期，即系似买期嗰、那个 似 嗰、 啊啊、 个咧，啱啱好 咩啊？ 你有钱可以买期，如果你哋头先个谈话内容系成真嘅话，你哋去买嗰部新嘅 iPhone， 哦， 你哋可以买到期啦。 哦， 系啦， 咩叫买？ 买到期啊， 即系话冇人 book 即系之前咪喺度系咪啊？咪即系冇人争嚟买啊？ 嗱，个意思系咩咧？就以前就话嗰部 iPhone 咧，就如果你炒咧，就会有咩赚蚀价，有个价目表咁样噶嘛。咁我今日见到咧，其中一个非常到位精准嘅形容就话：哦，你咪买咯，你咪炒咯。 啊， 大概呢个型号。 我大把货。 唔系，佢话嗰个水位叫做卖期价咯。 我唔知咩叫卖期价啫， 买支期买支期一蚊都买到噶嘛，啱啱、 哦、 好你赚嘅位系一蚊， 咁咪蚀车费。 哎，呢啲你自己你喺度行过，你咪唔蚀咯。 蚀时间 系啦，我睇你咁样放之后可以买到一支期，哇咁样。 唔系，我睇另外一个报道咧，佢就系话所有嘅款式咧，即系都系冇得炒嘅，唯独是佢又出咗一只新嘅颜色，嗰、那个颜色咧有500蚊咁样，咁样咧就话咧就系嗰啲嘅譬如鲜辣啊嗰啲咧，即系都仲。有少少嘅， 系啊，嗱，即系呢个真系咧，唔同嗰、那个一代一代个水位咧，我觉得真系又话俾你听，让手机回归使用嘅地方啦。 其实呢个啱数啊，嗰阵时啊，哇，排队排到黐咗线咁样，跟住每一部又话炒贵10,000蚊咁样，都仲话咧啊有价，不过冇货噶，都仲系要排队啊咁样。 首先咧就俾人哋预告成功嘅，佢话呢一代嘅型号咧，其实用广东话嚟讲咧，属于五老礼嘅。 哦，即系点解 ？Non Leon 啊，五老礼啦，系啦，点解咧？ 系咯， 呢一代嘅型号喺广东话就属于五老礼。 哦，系咪因为十一？ 冇错，十一。通常喺我哋香港广东话里边，十一冇好嘅，佢永远楞住一句都系衰十一。 咩啊？ 你谂嘅啫，嗰啲双十一又点啊？双十一卖几多钱啊？几多个亿啊？咁样， 跟住仲有一生一世咧。 双十一喺香港唔系咁流行，大陆流行啲， 都唔系。我哋香港嗰啲去个， 我哋真系 咁 多嗱， 卖几多我哋真系有份噶。 咁冇办法啦，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咧，你谂起衰十一，咁然后呢个价咧，佢又真系衰俾你睇。头先咧，好似阿祖话斋嗱，个别钱咧，个别型号有钱赚啦。 系， 但系佢话咧，根据呢一个鲜辣首席分析员，而家原来有呢个。 不嬲都有嘅，俾佢嘅。 好正，我好中意个名啊！鲜辣首席分析师阿捞哥，点睇个后市？ 鲜辣都好啊， 净系佢叫捞哥啊，已经要俾佢首席呢两个字啦。 系啊，咁佢咧个嗰个形容系咁样，即系同嗰啲财演咧讲嗰啲俗语好正，佢就话有依个市况啱啱开售啦，现时咧市场里边暂时冇乜货。即係早嗰排嘅分析嚟嘅，加上咧代理貨亦都未到啦，咁亦都有一啲嘅散户咧心急搶貨嘅話咧，有機會嗌高個水位去到400至800蚊。 OK， 不過佢話咧，如果咧有啲大户咧有貨溝淡嘅話咧，個價就會迅速回落噶啦，預期咧就係越嚟就會越低。咁跟住啲人就問佢啦，咁你今年個目標價同埋大市展望係點樣咧？ 佢話好似問緊一啲財經大亨咁啊， 唔係咁佢都去個價位嘅。 佢話本身咧，我哋行嘅展望咧，今年嘅評級咧係唔收嘅。 哦。 咁 如果 唔收 嘅 话， 其实唔收， 冇错， 即系冇得卖，即系呢个炒价系得个港字嘅啫，系 咪 先？即系冇人卖，佢都唔入 多咯，即系唔多人入货，起码佢呢嗱呢个 首席嘅都唔入货咯， 咁可能有客席啦，有次席啦，有离席啦，系咪先？ 有缺 席啦，系啦，仲有咩席啦？真系 有出席啦， 系啦，出席嗰个同你讲话，我哋嘅目标咧就系唔收嘅，系啦，唔收。佢话因为点解咧？缺乏呢一个外部嘅客源需要啊，系咩咧？就系大陆客啦咁样。 其实都少咗一排噶啦，即系之前几代嗰啲咧，因为佢哋首发嘅地点咧都有喺内地嗰度啊，都少咗。我自己琴日咧都有特别咧， 有冇去研究过市况 啊？我有去研究过市况，系啦，因为咧唔系谂住特登去买定系咩嘅，只不过真系同爸爸妈妈咧食个 lunch 嘅时候咧，就喺铜锣湾，跟住咧都因为嗰个商场系亦都系佢哋嗰个专门店 咁样， 系啦。 啦，嗰個地方度，咁梗係要去視察下個環境啦， 係 咪？ 咁你兩個就係好似佢哋去嗰啲銀行大利是機嗰度咧，訪問咗兩個散户啦。哎，你兩位散户阿王伯同埋阿陳師奶，你哋個後市點睇咧？ 嗱，琴日咧我都去咗沙田嗰、那個，佢哋都有分店喺嗰度噶嘛，我都佢人頭湧湧噶喎。 你嗰邊人頭湧湧啊？我邊就唔係 喎。咁啊，王伯講先啦，你嗰邊嘅大利是機市況點㗎？ 我邊咧，因為我之前都有見過，因為講真，前幾代嗰陣時咧。我唔單止，我唔係諗住炒賣嘅，我只係想擁有啫。咁我係有去門口度睇下啦，入面度睇下。首先你要入到間鋪頭唔容易啦，門口成條銅鑼灣嘅街咧都有嗰啲二手買賣，就成條街喺度叫賣嘅。 你講緊早幾年啊嘛， 係啦，有係有先。但係琴日去睇嘅時候咧， 點解 門口應該有一兩檔有人有架車仔啦，但我都仲係拗住個頭，乜有人真係會放咩？有真係會有人會買咩？ 我諗嗰啲係有備無患，啲布定喺度咧。 唔係啦，即係好似你上官網嗰度咧，都有幾多貨源啊咁樣，咁啊睇到個鋪頭入邊啦，都可以話人頭湧湧嘅，但係如果同你講緊即係嗰陣時，哇新機推出幾年之前幾代之前嗰啲咧， 好啦， 嗰個人數差五倍啊，不論係條街同埋鋪頭入邊咯。 係啊，你沙田就好啲啊，定係沙田因為琴日喺度唱歌咋， 本身人頭湧湧， 啲人上邊涼冷氣啊嗰度。 唔係喎，咁兩批人嚟嘅， 係啦， 即係佢哋係啦，我入到去裏邊咧，我哇咦，因為佢都鋪頭門面都唔細噶嘛，咁我見到全部咧一立咧已經係。滿人咯，話哇，使咩咁虛冚啊咁樣？咁係真係好多人去攞機啦，買機啦，睇機啦，問機啦， 係 啦。咁依然都好多人去招呼佢哋，總之係人頭湧湧嘅，係真係入去裡面睇嘅，咁樣咯。 嗱，所以我哋而家要留意咧，呢個就係環球經濟咧，我覺得真係而家同分析股票冇乜分別啫。 阿龍格有， 唔係嗱，佢咧即係佢話，我哋唔係做普通財演嘅，我哋要了解埋咧。不嬲影響我哋香港 iLong 嘅價格係邊度地區咧？ 內地 就係內地，係啦。咁我哋簡單嘅數學題，佢要回收應該話佢哋嘅零售價，如果同我哋差距越大嘅，我哋賺嘅錢就越多啦。 係咪先？咁即係喺香港買可以平啲，即係正如有陣時我哋香港嘅朋友會去到歐洲嗰陣時買手袋啫嘛。 係冇錯冇錯， 因為有得退税啊，各樣嘢咁樣，跟住就會平啲啦。 其實真係爭好遠㗎，有啲價錢。 咁究竟今年嗰個型號價錢究竟爭幾遠咧？ 係 嗱，咁佢由於實在太多型號啦，譬如佢由64G開始一路數起上嚟咧，我只能夠話咧64G佢嗰個型號咧。我哋內地價同香港價 係爭幾多？ 最低個價錢咧，只係爭$55啫。 哦，咁邊一邊平啲？所以香港都仲係 仲 係 平啲，香港都仲係平你$55。 係，因為就算係譬如我有啲英國嘅屋企人咧，佢哋之前嗰幾代啊都會叫嘅，你喺香港幫我買啊，因為香港咧平過英國嗰邊都會係，即係我都拗頭嗰時，哦，係啊，咁我都買咯。 其實你可以將心比心啊，就如果你真係內地嘅朋友爭幾多錢，你會要求喺香港買咧？嗱，第一價$55爭， 咁就唔會啦。 好啦，第二。款128G 嘅，争$105， 哇，好多啊！ 哦、 会唔会多啲咧？ 唔够买高铁， 除非、啊、就算你买十部都系争$1,000，但系要走嚟 系啦， 系啦，同人争咁样。 256G 嘅呢个多啲啦，$186。 哦，咁如果呢部机 嗱阿田就会考虑啦， 系啦，系啦，王伯依然都系暂时唔理佢住嘅， 我系会考虑256同64买边部啫。 但系而家讲紧差价啫，即系我讲话你 考虑四日噶，考虑四日之后冇货噶啦，跟住 嗱咁好啦，我不如讲俾你听最劲嗰个差价几多咧？ 好， 佢因为佢有好多款型号噶嘛，总之佢有一款咧又 Pro 啦，又 Max 啊，咩都好啦。呢、這个真系最大嘅一个差价啦，$1,482。 系咪绿色嗰部啊？即系新嘅颜色、啊。 应该系啦，最大，总之系佢嗰个激素系最大咯。 系 就争$1,482，所以佢哋而家 我咁又真系一个哇，争千几蚊，我广发都流水噶，争千几蚊冇错。 咁两个唔同型号嚟噶嘛？ 系啊，即系话如果你真系 同一个型号啊，但系讲紧系大激素啦，最多人买嗰部啊， 系 内地价钱同香港价钱 就 争 $1,482， 一个 model 啊， 系啊，但系嗱，你留意呢个。个差价冇话你去先拿首席分析嗰度嘅回收价咧，有咁多俾你。 但系可能人 而家最多 用啊嘛，使乜去回收啫？ 唔系唔系，即系话如果你谂住都系想咧，真系哇，会唔会炒翻个即系小炒嘅话咧？ 冇噶啦， 就劝你都系唔好啦。 小炒嘅话，去嗰啲大排档啦，食个小炒王啦，嗰啲咁。 唔系，我觉得唔知几时开始咧，大家可以将呢个手机咧回复翻呢一个咧，好似我哋住屋咁样啊！啲人成日都话咧。嗰啲屋咧，我哋住嘅，我哋炒嘅，我哋要回归翻咁样。 立空置税啊， 即系空置手机税。 空置手机税好犀利喎。 所以应该就 你全科囤货，你喺咪度？ 系啊， 一年之内啊，新楼要卖啊，啲新机喺度你要用啊，咁啊。 所以 真系唔好谂住仲有以往嘅盛世啦。我哋成日话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嘅香港咁样啦。系啊，嗰啲手机嘅价钱，而家同内地，我哋而家最多争千几蚊嘅咋。 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难抵的鲜明，白夜装着傻的光影，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 你以为周杰伦净系同五月天嘅阿信有 crossover 咧？错啦，其实周杰伦系有同阿爆爆都有 crossover。 系下雨， 下雨 有首歌叫做咩啊？ 听见下雨的声音。 系啊， 我哋第一时间就话：，哇，下雨提醒你。 系啊，我想下雨讲咩啊？ 番茄红素，蓝丝 系啊， 系有帮助嘅，系啦，冇错，佢只系讲听紧落雨嘅声音啫。系啦 ，OK， 嗱，先讲周杰伦啦吓。咁落雨嘅时候你就梗係可能会即係选择坐车啦。 啊、 但最近有一个报告话俾你听呢，香港人原来呢係咩情况之下呢都係会坐车㗎。即係我哋以阿田作为一个例子嘅话呢，佢係直接可以说明到我哋嘅现况。阿田啊，你返屋企呢其实你路程呢大概有几远到㗎。 我花几日路程咧，行落去咧八分钟啦， 系啦， 系啦。如果车程咧，可能要十二分钟啦。 八分钟咧， 其 实你 即系行系发过去搭车嘅， 系啦。 因为架车唔系直接去到屋企门口。 啊啊，唔好意思，行落咧八分钟可能到啦，咁行上咧都要十三分钟嘅。 咁你搭车其实要几耐咧？唔系我真系想问，如果你搭车嘅话，因为其实搭车系耐啲噶嘛，仲要 等，因 为 等车嘛， 要等车，亦都唔系去到门口，系啦，又要行过去个。车站嗰度，但所以而家佢咧放工嘅咧，佢都系会选择行路嘅。 系啊，佢成日都先问人攞车坐。 咁又系， 即 系 冇 車我就行落去啦。 係啦係啦，就係首選啊嘛。咁因為咧，今日有個環保團體咧，佢做咗個調查咧，其實佢就好想問一下。请问呢大家呢香港人啊步行意欲有几强 嗱睇下咩时候啦认真嘅。呢、這个夏天呢因为真係太热呢香港啲天气又湿又热呢咁就一出汗呢如果处理得唔好就好多菌。 冬天呢 冬天我 咁大风梗係唔好上啦。 唔 係上车咯。 秋天呢咁唉好 干 燥 啊 搞啲 地 皮肤会爆炸唔好行啦。 出天花有直口㗎。露天夏日炎炎就上个叹冷气。 春天又话湿湿立立咁啊，冇冇雨咁点啊？ 我成日开头以为咧，阿田系一个比较极致嘅例子嚟嘅，因为我觉得佢真系相对地行得少嘅，我真系咁谂嘅。但我发觉原来你不是唯一，呢、這个报告话咗俾你知。 系啊，咁佢话咧问咗， 我不是唯一行得少， 系啊，好多人都行得 好多， 我真系行得比你多好多， 我成年少嘅， 因为有大 Molly， 我大胆咁样同你讲。 系啊，佢话咧得 12% 嘅成年人咧，佢访问咗500个人啦，得嗰一成多啲咧，每个礼拜咧会行30分钟啦。咁啊，仲有按年咧就递减少咗17% 啦。 每日行30分钟。 系咯，佢咪少咗17% 啦。咁佢我觉得最重要嘅指标咧就系、是，如果系5分钟或以下嘅车程， 系 你系会搭车定咩咧？ 系 佢话依然都系有31% 嘅人系选择唔会行，系会搭车嘅。 五分钟车程啊？ 少过5分钟、啊， 车程大乘翻十咧系好耐噶啦，半个钟啦起码。 你头先嗰个，你头先个乐富咧，13分钟车程。你都是选择搭车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首场社区对话在今个星期四晚进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明白走在前线的示威者未必有意愿对话，但政府仍然希望进行。至于为什么在对话会禁止携带头盔和防毒面具等，聂德权说不希望大型道具带入会场，不想对话场地成为示威场地，日后凡是有利对话的安排都可以考虑。另外，聂德权昨日下午出席国庆活动的时候被市民包围座驾，一度未能够离开，座驾玻璃被杂物击中。聂德权说对话的决心仍然存在，他说曾经想应要求落车沟通，但担心现场情况落车造成骚扰的机会更加大。聂德权相信示威者投掷物件是宣泄不满，但可能没有认真思考后果。被问到会不会追究，他回应说事件已经得到处理。警察队援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向会员发信，提到刚刚过去的周末有人图谋抢警枪，亦都有人围殴持不同意见的市民，令他感到香港变得陌生，仿佛身处一个无法治可言的第三世界地方。林志伟说警枪是执勤的第二生命，如果被抢走意味警员生命不保，反问暴徒是不是真的有心理准备走上威胁警察或者他人生命的一步。他又说如果对方踏出这一步，警方将会在别无选择下做出唯一而且是必须的决定，但信中他没有提到有关的决定是什么。林志伟提到警察都是人，会疲倦，会感到无力，会有被孤立的感觉，希望所有理性的香港人，尤其是自称是有良心的公众人士打破沉默，让警员知道正义的人并不孤单。港铁宣布各线列车服务以及机场快线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今朝早回复正常。至于昨日提早关闭的各个车站今朝早亦都重开。其中在沙田站部分闸机的屏幕受到破坏，有职员在闸机旁边协助乘客出入。而站内多部昨日被涂污和破坏的售票机被胶布围封。港铁贴出告示说车站部分设施受到破坏，暂时未能够使用。现场所见亦都有 闭路电视镜头被标语遮挡。连接沙田站的新城市广场昨日同样被破坏，今早有清洁工人清理地上的污迹，商场内的示威标语已经被移除，商场用木板围封受破坏的屏幕，多条扶手电梯停用。昨日示威者针对美心集团到旗下的餐厅抗议，新城市广场八楼的三间美心食肆今早正常营业，有工人清理门口招牌的污迹。考评局通识教育科科目委员会前主席赖德忠早前被指以仇警标语作为个人社交网站头像，据了解教育局对他发出谴责信。赖德忠所属的加诺萨圣心书院回应，赖德忠在网路转载一幅措辞不当的图片，校方认为他的行动违背学校一贯的办学理念，法团校董会已经即时跟进，亦都作出了内部处理。发言人话：校方非常重视教师的专业操守，亦都明白社会对教育工作者的期望。学校会时刻提醒老师秉持专业态度，协助同学理性去分析事件，并从多角度思考问题。于表达意见的时候尊重他人，校方会继续确保学生在持平同客观的环境下学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39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24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2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7点，跌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2跌4毫，港交所226蚊跌4.2，中国平安90.75跌1.35。美团点评76.55跌9.5，友邦保险75.1跌3.5，盈富基金27.25系跌1毫，信宇光学科技115.8跌3.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8，加元1.328，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7.119，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02。港金现价报14,160蚊，系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7.26美元，卖出1,51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城门隧道去翻荃湾方向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就喺丽业街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Albert 欧瑞强，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仍然是你在 今生也动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啦啦啦欧瑞强 喂老公扣返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 㗎知道啦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若瑟夫·门格勒是纳粹集中营的医生亦是天使与魔鬼的化身他会任意挑选营入面的犹太人进行扭曲的伪科学实验为了研究所谓的优等民族基因不惜向过千对双胞胎下毒手就连初生婴儿都不放过一个本应以医德济世的医生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泯灭人性的杀人机器希特拉的帮凶听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败坏人 火势在我们三个之中呢当然啦早早是最多时可以买衫因为他不需要走去个铺头度就可以买到衫。而我间唔时都会因为啲衫已经唔啱着啦所以要再添置啲新嘢。咁我都会有机会去行下街买下衫。但我呢个拍档佢一日佢都忙到黑。忙工作忙臭仔又忙佢其他嘅写作嘅嘢又要拍嘢。佢咁忙嘅时候究竟佢有几耐真係冇买过衫冇为过自己扮下靓仔嘅时候呢吓希望嚟緊嘅日子我会见到佢真係有啲新嘅衣着唔好咁係又系嗰件係吹咗个礼拜 ,ok, 又唔使洗再着返嗰件衫嘅曾志豪。 对我来讲千变万化的体型才是我最漂亮的衣服所以我每一天的体型都会不同等于日日有新衫着你看看今天我的洗今天我的体型都是麻麻地算了我下次都是拿回件衫冚住它了周星驰电影真系养大我哋好多代嘅香港人噶，而且我发觉佢嘅对白咧，可以话系嗒落有魅力，狗常身与时并进，又有新嘅意思啦。例如国产007里边，当阿嘉英哥同埋呢一个周星驰见面嘅时候，佢哋大嗌咗一声，就讲咩咧？就话国家终于都有任务俾我啦。然后嘉英哥嘅回复就系话，即使一张厕纸同埋一条底裤都有佢嘅价值嘅。当时我哋听到呢一句，只系会觉得无限唏嘘，甚至乎觉得几好笑。不过今时今日，你再听翻呢一句，一张厕纸同埋一条底裤对佢嘅价值，你就明白嘉英哥讲嘅系真嘅，真系有价值噶，系有钱可以换翻嚟噶。唔好话一张厕纸同埋一条底裤啊，即使系一个胶樽都有佢嘅价值嘅。系你又会见到啦。可以废物利用再变钱咁有环保团体呢就其实之前已经好积极呢就推动一样嘢呢就係胶樽回收。唔知大家有冇玩过佢呢一个胶樽回收嘅即係换钱方法呢原来我睇返报道呢喺唔同嘅地区呢其实佢哋就已经有呢一个你咁嘅笑容系代表 冇嘢啊？ 系咪你想讲呢个咁啊？原 来唔系冇啊， 真系噶， 讲过啫嘛， 我讲过啦咩？ 都冇所谓。 但呢个今日系新嘅噃。 哦，系咯， 系咯， 所以我咪话叫你继续 继续 讲 咯，系啊，冇事，冇嘢嘅，可能有新发展咧。 即使系一张底裤、一张厕纸，都有佢新嘅价值嘅，所以我会继续讲落去嘅。系因为之前咧已经有环保团体咧就同嗰啲即系合作咧就话喂。可唔可以咧就用一啲即系方法咧就换钱啦咁样？咁啊佢而家咧亦都有一个好快嘅方法咧，就系话攞呢个八达窿就同佢咧就一样系我嚟入钱嘅。呢个系咪一样噶？都系攞八达通啊？咦，一样嘅。 证明我又犯咗上次嗰个错误啦，冇留心听桂花田讲嘅风头火势。咦，呢个系黄耀祖讲嘅，咁啊真系好啦，我哋两个真系咧可以互相比拼一下啦。咁要大家留意啦。既然上个礼拜佢已经讲咗咧，你会用呢个胶樽嚟换钱嘅话，咁我唯有提醒你一句啦，究竟嗰啲胶樽最后去咗边度嘅咧？嗱，即系如果你净系谂住换咗钱咧，就发咗达嘅话咧，嗱咁就唔得嘅。你仲要谂下，究竟你嗰啲胶樽咧换翻嚟，除咗你嗱，你又得到两毫子啦。咁但系究竟嗰啲樽最后系去咗边嘅咧？因为咧之前我都有个疑惑嘅，嗰啲胶樽咧成日都话咧，唔会分解到噶嘛。咁而家嗰啲樽，如果我换咗钱嘅话，你咪真系唔系攞去堆填区噶？究竟攞咗去边嘅咧？咁原来之前咧亦都有一啲咧有心嘅团体咧，佢就做过噶啦。系我嚟做咩嘅咧？佢会将佢爱嚟回收打匀之后咧，系会变成不织布袋嘅。之前有一个即系社福机构啊，嗰啲环保团体咧，佢就话喂，不如咧我哋就将呢啲胶樽咧，就将佢爱嚟即系分解之后咧，就将嗰啲纤维啊物质咧，就爱嚟做不织布袋，又或者咧系做翻其他嗰啲环保袋。佢话咧咁样做出嚟咧，其实系会更靓、更有效嘅。咁啊，甚至乎咧，佢哋好希望咧，可以将呢一个嘅用法咧，就摆咗落去香港咧，就作为生产线咧，就赚多啲钱嘅。咁啊，佢而家咧就希望可以揾到咧，有几种嗰啲胶咧，都系大家要特别留意嘅。譬如咧，你嗰个塑胶樽啊，你有冇见到你个底部咧咪凹咗落去嘅？原来呢一个咧就叫做一号胶，叫做 PET 啊 ，PET 嘅胶樽。咁咧佢话咧佢系透明咧，比一啲咧有颜色嘅胶咧价钱系更高。嗱，所以咧你又知道啦，即使大家都系嗰张厕纸同埋嗰条底裤同埋嗰个胶樽，你都要睇下究竟自己值钱定系冇咁值钱嘅。如果你系一号 PET 嘅话咧，原来佢系属于值钱嘅胶樽。但系咧佢话如果你系最贵系边种咧？嗱，原来胶樽之霸咧都有得分嘅。二号胶，佢话一般我哋护理用品里面嘅二号胶咧就写住 HDPE， 根据呢个资料显示，回收价咧系冠绝国胶嘅。哇，这个字真系劲，冠绝国胶嘅。咁你明啦，下次如果有人同你讲话，你个人咧即系讲嘢咧有啲即系有啲 plastic 啊，话你有啲胶嘅话咧，你记得问清楚佢。咁我系属于一号胶啊，定系二号胶？如果我系属于二号嘅话咧，恭喜你，你系最值钱嗰只胶嚟噶。 风头火势呢、这个故事教训你，唔好净系挂住留意拍档嗰一件迷人嘅粉红色嘅衫，你仲要留意埋佢磁性声线之下嘅风头火势。如果唔系，就会出现我哋两架列车呜呜相撞嘅情况噶啦。不过好彩唔系撞衫啫。我相信如果佢觉得我同佢撞衫嘅话，佢梗系会好嬲，同埋佢真系会唔着衫。毕竟同桂花田撞衫，已经令到佢精神崩溃噶啦。我哋有请黄耀祖。 唔使惊，又唔系完全撞题目，都一个环保嘅议题，你咧都会睇到今日嘅报道有个新嘅跟进嘅，有啲我都冇讲到，所以呢一啲咧我哋都要知噶嘛。 咁你惊唔惊我同你撞衫啫？ 我惊噶，但系我觉得呢一日系唔会出现嘅。 系咩？其实你呢件衫我今日想着嘅， 系嘛？ 都系粉红色啫嘛。 粉红色就唔系粉红色就叫撞衫嘅。今日咧要讲一个娱乐嘅新闻，但系呢个娱乐嘅新闻咧，我会话。我覺得真係威，我覺得真係英啊！好似豪仔頭先咧，都一開始嘅時候有講到，佢都拍唔少電影噶，因為佢叫做羅家英。嗱，家英哥咧就琴日咧出咗直咗一個活動咁樣，佢當中咧同記者朋友分享嘅一個故事啦嚇，佢係笑住嚟講嘅，但係我真係覺得需要喺風頭火勢同所有我哋嘅聽眾們啊分享一下。我觉得佢好英，我觉得佢好型，我觉得佢值得大力去推广啊！讲紧系乜嘢咧？就系话家英哥咧，其实咧2004年曾经有过呢个癌症啦，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噶啦。原来前阵子咧又发现到有呢个癌细胞，所以咧佢就入咗医院啊，进行一个割除前列腺嘅手术嘅。跟住佢都会讲啊，手术咧都好成功嘅，不过咧跟住咧就要面对一个就系失禁嘅后遗症。不过相信嚟讲咧系短暂嘅，但系咧暂时咧就需要用尿片。 錢嘅咁樣。嘉欣哥咧仲話咧，佢前陣子咧出席一個活動要擔任司儀嘅時候咧，就發生咗一件好尷尬嘅事件啊，就係咧可能手術嘅後遺症啦，令到佢有失禁嘅情況，忍唔到尿咁樣。佢就話：不過我好有演員道德㗎，我冇欺場，我堅持完成到最後。最後咧搞到成條褲都濕曬咁樣咧，但係佢就話咧即係佢都唔介意嘅，因為佢要做翻好佢嘅工作。而家咧就話阿嘉欣哥咧都會用呢個尿布㗎，因為咧仲。讲笑咁话，而佢的而且确真系有咁做。佢话佢自我发明咗一个咧叫做保鲜胶垫底嘅尿布，仲可以循环再用添。佢仲话：，我当呢个系男人嘅 M 巾咯，咁样。其实点解要讲呢一单新闻呢？因为我真系觉得佢好叻啊！作为一个男人，阿嘉应该有一位大老官啊，系咪？亦都一位上咗年纪嘅朋友。好多时咧，有一啲嘅字眼对于男士嚟讲几禁忌嘅，例如前列腺啦。例如失禁啦，例如自己要用尿片啦，系咪？我谂好多人都会觉得好忌讳，唔会够胆去讲嘅。但系嘉欣哥唔单止够胆同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佢呢个个人嘅分享，佢首先即系觉得咩都冇所谓，佢真系咧推前咗一步啊！即系同大家讲，如果真系有病嘅话，唔需要担心噶。如果真系有需要嘅话，用尿片又点解要值得觉得系尴尬嘅一件事呢？其实阿祖咧曾经都试过有一啲嘅屋企人或者有啲嘅长者嘅朋友啦，佢哋都试过可能做完咗手术，咁可能要用尿袋啊各样嘢，因为可能开头用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一啲嘅状况，令到佢哋有啲尴尬嘅情况。我见过有一啲嘅朋友甚至有一年嘅时间唔想离开屋企啊，就系惊作为一个男士，如果我遇到咁样嘅状况嘅话，好尴尬啊！即系就算系要出街嘅话，五分钟、十分钟路程嘅地方啊，但嘉欣哥就话咗俾你哋知，系啊，佢而家短暂嘅时候咧，因为呢个前列腺嘅手术之后，有一啲少少失禁嘅情况，但系佢一。啲都唔惊，所以呢一度咧，我觉得第一样嘢一定要祝福嘉欣哥啊，因为咧，我觉得只要你有一个咁正面嘅心态嘅话咧，唔需要我嘅呢个祝福，你一定会好快康复啊！亦都好多谢你，多谢你咧，俾咗一个好好嘅例子我哋啊，话俾如果真系有一啲疾病嘅朋友知，其实所有嘢咧，只要你用一个正面啲嘅态度去谂，就算真系有失禁嘅情况，就算用尿布啦，你需要用尿片啦吓，可以你用一个哎呀点解要系我啊啊我系男士嚟噶我唔想咁样过生活啊可能的而且确需要一啲时间去适应嘅但如果好似嘉欣哥咁样反而大胆地接受呢件事仲攞出嚟同大家分享添其实呢一个咁样嘅态度应该系咧面对生活上面所有困难啊各样嘢咧最有效嘅方法嚟嘅喺度即要讲一声多谢你啊嘉欣哥。风头火势，其实我呢位拍档咧，佢平时咧同嘉欣哥有一样嘢系似嘅，都系好正面嘅。就算有阵时会觉得咧，即系我都觉得啊，点解你会攞出嚟同你讲嘅？你唔会觉得尴尬嘅咩？但佢真系会咁谂嘅，怕咩啫？我哋所有嘢都可以攞出嚟分享噶嘛。如果我系搞笑嘅，我做错咗嘅，我讲俾你知，咁下次大家唔会烦咯。所以如果讲咧有个好正面嘅态度嘅话，我呢位拍档咧都系表表姐嚟噶，佢系桂花田。 无禁忌啊嘛，系有咩都可以攞出嚟讲嘅。咁当然啦，要睇下对手肯唔肯听先得噶。理财嗱，讲到呢样东西咧，都唔可能咧同你冇关噶，系啊。嗱，有啲朋友咧理财有道，逢投资咧必赢嘅，必赚嘅。有啲朋友咧就不善于理财，所以咧就成日都冇钱剩，仲可能争人周生债就。周身债，咁有一批朋友咧，佢哋就冇赚大钱，亦都冇话用晒啲钱，但系就有钱喺度，冇乜变动。咁你嘅理财之道系点学翻嚟噶？系上堂啊？哎，我哋真系有啲人去上堂学理财噶。咁啊，定系之前喺学校学朋友分享，定还是嚟自你嘅爸爸妈妈咧？嗱，有位咧外国嘅高层咧，佢就分享咗咧同一啲。仔女相处嘅时候，教佢哋一啲有趣管理方法。咁啊，佢就有三个仔嘅，由七岁至到十四岁啊。咁佢就话咧，将屋企咧就当作一间公司一样咁管理咧。佢话咧，哦咁样咧，竟然咧可以帮到佢有效率咁管理屋企同埋家人互动得好好好开心嘅。咁佢又点样咧？吓，第一佢就话啦，如果屋企洗衫。 煮饭或者做一啲清洁啊、清洗啊咁嘅时间，会用咗你好多好多嘅时间嘅话咧，佢话不妨考虑请人帮手。佢话咁样咧可以令你腾出更加多嘅时间做你想做嘅事。佢仲话呢样嘢咧都几值得嘅。嗱，咁当然啦，见仁见智啦，都要睇下你能力噶嘛，系咪？咁另外佢就话啦，全家咧规定每一个星期最少要聚埋食一次饭，系即系齐齐整整佢哋一家五口啦。咁啊，最少一次啦，咁佢话呢个晚饭咧，咁佢就会好似同公司开同啲同事开会咁样，佢问问下佢啲家庭成员咧，讨论下，你哋有啲咩需求啊？你哋有啲咩忧虑啊？有啲咩建议？有啲咩睇法啦？佢话咧，虽然系咁啫，即系当好似喺公司开会咁，但系佢哋都觉得好开心，因为问紧佢哋有咩需求同埋顾虑啊嘛。大家家人就不妨讲啦。另外仲有，佢话虽然咧就话请人帮手做部分嘅家务啫，但系佢都鼓励咧仔仔咧做家务，亦都会问佢哋，喂，你点处理噶？咁样睇下考下佢哋点样去处理一啲事情啦。咁亦都佢咧会俾零用钱三个仔仔噶，又会教佢。佢哋咧点样理财？咁佢就叫仔仔将嗰啲钱咧分为三个部分。咁第一就爱嚟储啦，第二咧就爱嚟分享又或者捐。佢第三咧就系资金，佢即系乜嘢啊？资金即系长期目标，譬如你有啲咩想买嘅，系啦，你嗰笔钱就摆喺嗰度啦。咁佢就话咧，分配金钱咧嘅行为咧，可以教到佢哋决定咧为边啲事而去储钱，同埋亦都可以教佢哋咧钱系用得其所之余，仲要同人哋去分享捐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嘅。系啊，理财，你到今天你嘅理财之道系 OK 唔 OK？ 谂下啊，你嘅理财之道系嚟自屋企人啦、朋友啊，定系真系要学？定系到今天嘅理财之道都系唔得掂当嘅？咁就真系揾揾朋友，问问佢，帮帮手，希望你系嗰个有钱剩，有得同人分享嗰、那个。唔系揸人周身债嗰个啦。 放得低，谁在意原因？曾历挫败，伤感已不需慰问。让我的将来感激今天的真爱，跌下又再企起。 你拼命逃跑。不断努力寻找依靠，你怒吼，这个地方实在太过嘈吵 ，so nervous， 太逼，太多嘢被压抑，你有放弃嘅态度，又起飞一朝一夕向前行，唔好回头，时间从未停留，光阴不断流，走到最后，你发现冇人愿意为爱留守，再冇人会为你作出最后挽留。已经受够，已经觉得无法忍受，懦弱就好似一个永远止唔到血嘅伤口，想放弃可以搵到太多藉口，想挽留就只需要一个理由，生命由自己编写，就算命运编歪，紧握拳头到最后唔需要别人施舍，条路越行越斜，就算攀山越野，只要到达顶峰，你会发现新嘅视野。曾几何时我充满理想斗志，曾几何时我感到落魄失意，曾几何时我觉得自己好似一个被遗弃嘅孤儿，事与愿违，好多事都唔受控制，付出所有心血都可以一一白费，系谂得太过美丽，系现实太过实际，为生计系咪人生嘅真题？ 放得低，谁在意原因？曾历挫败，伤感已不需。 Of what we have, don't judge the good or bad, the evolution of one. From the streets to a cozy pad, from the rhymes in my head to dropping them on a track. I'm chilling on big stacks, I'm killing on the music. I made it for my fam so we all could be. Lifestyle so set, my inner child so blessed, so flow with the blue skies, keeping the dreams high. 挫折终能磨练我，蔑视伤痕，怀着赤诚开辟你的新圣地。 出前端的快乐，我在为我鼓掌。 郑秀文成呢个24尾啊，战胜自己啊，咁当中佢提到嘅，当然就系话即系要永不放弃啦，又要坚毅啦，咁样。咁永不放弃嘅喺我哋香港嘅搞机就会变咗永不放屁啦、 啊，都会嗰阵时写个读书成日都会咁讲 嘅。咁放屁可唔可以成为一个永不放弃嘅比赛？ 即系唔系斗多啊，斗响定系咩？计要攞要攞分贝噶、啊。 我哋真系要正常要放噶。 咁如果佢要你永远都要去快放，即系放屁都要做比赛嘅话咧， 系啦。 我估 斗响斗长， 我估系斗多。有嗱，我识一个朋友，佢系控制得到嘅，控制得到系咩？即系佢随时无端端可以走过嚟你面前 ，boom， 无端端 放低一个炸弹，系、 哦、 啦，佢系 即系随时可以动手嘅佢， 系啦， 要佢参加比赛啦， 有声嘅，即系佢嗰样嘢唔会呃到你嘅，我都不明佢咩构造。 个 比赛 好放松啊， 就啱啱做完，琴日完嘅喺印度嗰度， 知道乜鬼嘢真系， 佢就被誉为全球第一届嘅放气大赛，咁佢标准咧，你听个。名字已经搞笑噶啦，最耐啦，最大声啦，同埋最悦耳。 点为之最悦耳咧？好想知嗰个评审准则喺边度啊？嗱，你话最长、最咩、最耐，跟住咩啊？ 最大声、 最大声，呢啲都计到 标准啦。 咩叫悦耳咧？ 系 啦， 即系有 啲人 咧， 系啦，有啲人就讲唔到嘅，但系你可以意会究竟尴尬啊，嗰种抑扬顿挫啊。但佢想话俾你听，放屁好正常嘅，我哋唔好笑佢啊。 至少150,000英国旅客正在海外，需即时结束行程。另外 ，Thomas Cook 旗下的航空公司航班要即时停飞，16个国家的20,000名员工将会停职，预计9,000人是英国国内员工。Thomas Cook 长期欠债，上星期五透露同债权人同股东商讨共2亿元英镑注资，避免停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28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30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6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5点，跌1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蚊，跌1.6；港交所225.2，跌5蚊；中国平安90.75，跌1.35。盈富基金27.1，跌2.5；美团点评76.2，跌1.3；友邦保险74.55，跌8.5；建设银行5.96，跌2仙；信宇光学科技113.8，跌5.9。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9.79，瑞士法郎7.911，澳元5.314，加元5.906，新西兰元4.921，欧元8.6428。每百日元对港元7.2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4。港金现价报14,160蚊，比上日收市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6.71美元，卖出1,51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骏发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喺新界啦，西沙路方向西贡近月企岭下老围咧一段都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行行人桥面来回，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清水湾道碧高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期 九二六 时间， 下昼三点， 地点 油塘大本营， 活动名称 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 人物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有呢 方健儿林欣彤石永利， 口号呢 是咩啊？哎呀，公屋资源切勿滥用啊！喂，你问咁多做咩啊？ 因为要提醒登记咗嘅朋友记得嚟啊！ 香港房屋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 2018新差有先进的防伪特征，不单只有明显的凹凸手感，还有动感光亮图案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的圈好像在动，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嗱，報報天氣啦，而家都乾得好緊要，因為 係啊，25度氣温，相對濕度54%， 29度嘅氣温 啊，29度嘅氣温。 你唔係講咗25度嘅氣温 咩？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54%，黃色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啊！ 下次會叫阿祖讀天氣先， 好係啊，聽到唔緊要，講翻啱就得噶啦。 即係有時。睇嘢障礙， 睇得出，睇得出，明啊，明啊，明啊，了解啊，系啊。 好嗱，今日就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大家都要留意住个天气啦。你哋发唔发觉咧？每一班嘅朋友入边咧，佢哋通常有阵时都会有唔同嘅岗位嘅，有啲就可能系个 leader 嚟嘅，有啲咧就可能会系啊，我听你讲嘅，有啲咧最多 connection 嘅啊，你要揾人嘅话就问佢啦咁。但通常你哋一 group 嘅人会唔会有一个咧系？特別迷信嘅咧，即係可能佢會係對於嗰啲星座好了解嘅，今年邊個生肖係犯太歲嘅，有一個人硬係會答到你嘅，我硬係覺得一 group 人裏面成日都有個咁樣嘅人出現嘅。 哦，我又冇乜， 即係你又冇乜覺得呢一件事嘅， 唔係即係好少講呢啲啊。 有嘅，如果你係同夏威夷 friend 嘅，咁佢咪係嗰個人咯，佢咪會不停話俾你頭柱香好靚噶， 你要有裝扮添啊， 仲可以拉到頭馬添，係啊，我都想可以同佢有得即係做，有個 WhatsApp group 同佢咪好開心咧。 真係比較少，你班朋友之中有冇咧？你好多個群組啦。猴仔， 但系呢啲 就算我一同事都冇 地理嘅，因为呢排我同诸葛亮系少联络咗啲。 O K， 系啦，冇官星嗰啲。 呢排佢有官星活动，冇乜点联络，系啦，少咗啲，少咗啲。 睇咗一个报道，佢讲紧一位女士，佢有几迷信。 系 我睇到嘅时候，我呆咗嘅。即系如果以你哋接触嘅迷信，你觉得？去到咩地步，你会觉得哇，你都真系系咪谂得太多啊？系咪可以信自己多啲？有冇一啲咁样嘅例子发生过咧？ 落楼买 M 巾都要睇时辰夹方位， 夹一夹个时辰八字，夹唔夹先咁样系咪？ 同埋牌子都要跟嘅。 我会觉得 不画太多啦，可能 啲女仔啊，系咪？你都讲女仔，可能咧今日着咩色，通常都讲颜色噶嘛。今日着咩色衫咧就啱佢嗱，仲要计晒七日，咁咧总之佢就预测啦，七日就系今日记得着咩衫啊，咁啊咩颜色嘅衫就写晒到啦。跟住咩嘅时辰咧，佢因为有啲剪头发咧，嗰啲叫做日历咧，写住 適宜，有啲就忌嘅， 咁我都会 mark 定边一日系剪头发嘅日子，因为呢啲都即系叫。 要剪啲嘢嘛。咁跟住就可能咧，向住嘅咩方位，即係啲佢會計好多呢啲噶嘛。 會啦。 向住咩方位做啲咩事咧，就會吉你噶啦咁樣。 即係顏色可能有關係啦，係咪先？有啲乜嘢忌同唔忌啦？其中一樣嘢咧就係生 B B。 哦，生 B B 咁。 有啲真係會嗱，呢個 比較大腦啊，呢個。 呢個嗱，呢個比較大腦嘅，即係可能有啲而家好多都會話啊，橫掂都開刀嘅話，咁不如我就擲個日啦。 係咯，係咯。 喂，其實咧認真地。你話係呢個叫做迷迷信咧，因為佢都要有咗之後先可以擲到呢個日啦。咁其實佢冇得估計，不過只不過喺計預產期嗰一扎嘅日子都係有個框框範圍裡面， 係即都唔會要個 B B 係唔安全嘅，話得三個月啫喎，咁你冇得出世㗎，咁 即可能你預產期係十一月。佢特登要十月一号国庆就生啦， 哦，好外国啊，真系， 即系咩红假期啊嘛，可能佢就唔系咯，我认真 又唔系考试季节， 又唔系考试又红假期，唔系即系咁样，你又冇得歪翻带转头，哇，数翻十个月之前咧，我就要喺呢段时间，嗰啲真系迷信得紧要啦。 嗱，今次呢个例子咧，佢迷信得好紧要系乜嘢咧？就系因为佢要生仔，咁之前咧就择咗日子噶啦，择咗日子就话啊，嗰一日出世咧就对个小朋友咧系比较吉利嘅，点知呢位内地嘅年轻人。苦佢咁样形容嘅，佢仲系都高学历嘅，大学嘅学历嘅，跟住佢就话咧，突然之间有个紧急嘅情况，因为咧就话咧患咗呢个叫做产科急症脐带脱垂， 哦， 所以咧令到个 B B 系会有性命嘅危险嘅咁样。咁如果我谂任何人应该都会第一下就系、是。梗係要保住個 B B 嘅安全， 梗 係 啦，梗 係啦， 冇得揀噶啦嘛，係咪？不過佢竟然同醫生建議，因為醫生已經話 等多陣 唔得㗎啦，緊急開刀，而家仲要保住 B B 條命，要攞佢出嚟㗎啦。 時辰未到啊，等多陣先。 佢竟然係講時辰未到，你要 等多陣 兩日。B B 先至可以出世， 哇！呢句我办唔到， 呢句真系办唔到，系咪？哇！迷信到个地步， 我以为佢会话咧，譬如当十一点先，成夜晚半夜十一点，譬如你之前咧， 再 系啊，指示过咗都计第二日咁样。 俾多五分钟，俾多五分钟，即系我会话，如果你俾得五，俾多五分钟嘅话咧，都未至于要上新闻嘅。我估都唔少，可能有啲咁样嘅情况，咁样都会出现过。 日头可能等到挨到夜晚噶嘛，咁都系等好多个钟噶嘛。 佢等两日， 同埋佢今次系一个。好紧急嘅情况，即系头先我讲嗰个医学嘅名称，大家都未听过啦，系咪？ 妊娠咩急症室脐带脱垂症 系啦，嗰、那个咧就叫做产科急症脐带脱垂，系、 哦 okay, 啦，跟住 甩啦，就系甩嘅应该。 咁喺呢一个时候， 系 佢竟然做咗呢个选择，医生当然第一样嘢就话唔可以噶啦，你唔可以等噶啦，而佢嘅屋企人咧亦都已经讲咗。唔可以噶咯，即系你呢个情况咁紧急，医生都讲到明，而家 B B 就要出世啦，你点可以等呢？ 系， 不过佢 坚持， 坚持， 坚持，等多两天，等多两天先去个生仔，真系啊！佢真系，咁佢点啊？ 系啦，嗱，佢首先咧，佢就话咧，因为B B 佢话要等两日，唔得，要等多两日 B B 先至吉利嘅，咁佢仲讲到明，我愿意签文件，如果有啲乜嘢后果嘅话咧，佢愿意自己负责咁样。 惨啦，嗱，呢个就系佢高学历咧。发生呢个作用， 真 系 有 关。即 系 如果你一般 唔系一般，如果你话咧普通平民百姓咧，医院叫你生咧，你系唔会谂到话我要签文件嚟去抗拒佢噶嘛？ 系 佢偏偏个高学历咧，就净系发挥喺唔听话嗰度。 系， 但系佢个高学历冇令到佢可以识得听话，系会死人噶。现代医学都要信噶。 即 啊，所以个高学历咧就时有时冇嘅，呢啲叫做 高学历低智商啊，我会咁样形容。 啊，唔系咁紧最紧要就系医生都肯定，即系都肯帮佢两日之后。 其实医生系唔建议噶啦，系只不过话你唔可以等噶。 咁有咩事即系你赖我，咁我点啊？ 所以佢未大大声咁样讲啦，后果一切我自负。 一定要签嗰张叫做承担嘅责任纸咯。 最终。拖咗一日， 哎呀，都要拖成日， 都要拖一日之后，佢先至可能都知道咧，即系因为啲家人啊喺不停喺佢隔篱嗰度咧落药啊，真系同佢讲啊，你咁样唔得噶啦 ，B B 要出世噶啦，你唔可以再等噶咯，说服咗佢一日之后咧，佢先至愿意咧俾个 B B 出世，但系 B B 出咗世咧，已经系有轻微嘅缺氧，好彩个情况咧唔算严重，咁啊理应系唔会有一个好大嘅后遗症嘅，但边有人迷信可以迷信到咁噶？ 即系咁样啊！既然佢迷信啊嘛，系咪应该攞翻迷信嗰样嚟打低佢咧？ 即刻揾个风水师同佢讲，嗱，其实我计过咧，呢个时辰出世都 OK 嘅咁样。 揾个演员啫，其实应该系咪？ 正路应该系嘅。即系佢有咁大嘅迷信嘅时候，应该咁样特即系。 但你仲要答到佢嘅，佢可能就会话：大师，明明之前我攞几廿万同你择个日子，你系讲两日后嘅，点解而家突然间两日前有得嘅？ 人算不如天算啊嘛，第日天想佢出嚟啊。 跟住系啦，跟住计完系啦，天算到叫你呢日出嚟嘅，咁我哋都可以计时辰嘅，唔系同埋咩即系咁样同佢讲咧，希望可以说服到佢唔好坚持。 我都觉得有道理，有道理。嗰、那个医生最后呢个时候就话：，哈，你遇着我就啱啦。其实我喺街口都有开档摊位啊。平时收咗工咧，放低手术钳，我就去嗰度同你开档啦。 入急症室呢样嘢我最省噶，嗱，我帮你计计一计咧，就话 OK。咁咪说服佢咯。 仲要唔可以斋计嘅，你一定有啲额外嘢嘅话，嗱，即系见下你啦，一场老友。你俾多50,000蚊，我同你报个七星孔明灯阵，保证帮你吹多两日就搞掂。 仲有，当我嗱阿仔出世咧，我唔钳佢，即系我尽量都用保住佢嘅头，等佢软完咧，就又点样吉利法咧？我碎佢啊嘛，咩？ 唔系你话钳嘅时候，你同佢讲话，嗱，我算过啦，你个细路咧。命中是被金属的，我哋就唔会攞金属钳噶啦。木啊啱你啊，我哋有个檀香木，大约收到50,000嘅。相信对佢嚟讲咧，钱唔系问题。 我都系咁。 佢听到呢个好安心，哇！又有七星孔明灯，又有檀香木嚟骑木，买啊，buy呢个套餐买啊。 你个小朋友可能系缺火嘅，如果呢个时辰出嚟唔怕，我哋咧会喺个产房入边度咧有摆三个火盆喺度， 就系呢啲咯， 补翻个三把火。 有道理啊，真系。 即系可能要用呢个方法。 应该要咁样老。跟急转弯， 即系唔系？应该医院咧经过呢一次之后咧，应该成立一队咧特别堪舆小组，系啦。 即系医院咧， 真系唔掂啊！如果唔系， 医院咧有院牧噶嘛，即系系会有诶嗰啲 宗教噶嘛，系啦。 应该真系加到 加插其他类别嘅， 加多嗰啲咩咩 即系除咗有牧师，亦都要有道士， 系 啦，有风水师，有唔同嘅布阵喺里边啦，应该好保平安。 系，所以 咁样坚持，哇！真系好彩，佢叫做轻微。 其实而家真系好彩就啱啊！即系迷信咧，即系有阵时我哋相信唔同嘅嘢都可以嘅。但你去到迷信到咁嘅话咧， 生命咪可以咁样玩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鼓起这勇气，跨出这距离，差一点我们也会飞。你笑容早应已逝去，当初的冲天池有没有浅踏碎？是那些不能完全的梦，才令我闯荡在未知里。就算知岁月已经归不去，仍迈步前往，向大世界出去。 仍然要相信这里会有想象，同时间变 大个咗好多咯，佢都一步一步越飞就越高啦吓。王淑曼啊，差一点我们会飞，唔知点解眼听到佢里边话咩抱住我思君咁 样， 啊唔通天然有作曲咁咩？ 填词啫，如果系 填词，填词 会 咁 系 咯，唔会俾第二个女仔唱 咯。好嘅啊， 好啦，嗱，我想问一下啦。而家房屋好紧缺， 系 啦，人多屋少，系咪又贵，所以又买唔起。如果啲情况咧，系咪世界好多地方、国家地区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咧？ 我估香港会特别严重咯，其他嘅地方成日都会话香港好细啊嘛。咁、我哋读书嗰阵时都话啊，有咩海又多啊，跟住又多山啊咁样。咁其他地方， 我哋都 系， 如果唔系都唔会有嗰啲报告，成日都话咩边个最唔系人住啊，啲楼最贵嗰啲，就我哋香港都名列前茅。 啱啱啱，即系我哋香港住屋咧系非常之有问题嘅。 系 咁，但系你估 重中之重嚟噶， 喺呢个日本嘅东京 都贵啊。 系啦，你觉得呢个问题系咪严重啊？ 梗系严重啦，东京同我哋不嬲都系第一、第二位最贵嘅咯。 嗰啲生活指数啊，各方面都系。 但系咁，我而家佢哋有个地方系啦。叫做东好得意，佢好有好似好似照译咁样吓，叫做东京奥多摩丁。 O K， 奥多摩丁， 奥多摩丁，奥多摩丁，系啦系啦系啦， 奥多摩， 系啦， 奥多摩， 系啦，奥多摩， 奥多摩， 系啦，唔该， 多摩多摩， 呢度呢个地方佢有屋免费俾大家住。 有屋免費俾大家住， 係咪東京嘅郊區定係東京市中心㗎？會係 呢個朋友真係有睇樓㗎，係、因為佢都 location 係真係比較少少遠嘅，係啦，咁啊距離 佢係東京靠近北韓嗰邊嘅， 係最西嗰邊嘅， 最西嗰邊 啦，因為佢都分東南西北啦嚇，係雖然佢係東京，但係佢又西邊㗎嘛， 免費住喎，但 係西京啦，冇錯，取西京 係啦，佢係西京。咁佢真係免费俾你住嘅，咁都欢迎大家呢去。 如果你唐三藏嘅你免费取 水。要係日本人佢哋自己嘅居民先至可以嘅。 係啦，条件咁都希望呢，即係啲 免费打扫。 新组织嘅家庭呢都非欢迎你入去住嘅。 条件 係 要冇其他嘢。 係免费冇其他嘢㗎。 但一定有原因所以先至会，即係佢想即係大力兴建嗰个区域，令到呢即係东京啊，会唔会同东京奥运有关呢？即係嗰头附近会有一啲嘅 场地， 所以就想 免费俾你住，咁关奥运咩事咧？ 唔系即系想开发嗰度嘛， 系咯， 但系嗰度空宅嚟噶， 唔系空宅， 唔止一个啦。如果你听你咁讲嘅话，应该就系 有一 扎嘅， 俾你大家住噶。 咁好啊？ 唔系，其实都好现实嘅，即系佢呢个情况咧。 系 咁，咪就话咧，因为日本都唔系细啦，都好大地方嘅。 系 咁，但系你计讲紧正正喺嗰个叫做城市嘅东京啊，或者我哋平时去开 好 稠 密 嘅 啦，佢哋 系去开嗰地方旅游景点嗰啲咧，都好。好密集嘅， 同埋好贵咯。 当然咧，都有啲远嘅区噶嘛，系咪先？即系佢都有几多环、几多环、几多环噶嘛。咁咧，佢话咧呢个地区咧就真系咧，占嘅地方咧就真系喺东京嘅十分之一嘅啫。人口就 系 得5100 好多 人啫。5100人咯， 真系好多啊！ 系啦， 叫咩奥多摩啊嘛，系嘛？ 系啊，叫奥多摩丁咁样，系啦。咁佢就得5100人嘅啫，咁佢话咧，但如果咧要去由嗰度地方咧去东京咧市中心咧，都要两个钟头嘅， 系、 okay、都要两个钟头嘅咁。咁所以咧，咁但系由于咧，佢真系咧觉得啊，我而家呢度地方咧真系有地方喺度， 系 啊，但系真系冇人住，咁咧就系因为点解会有咁多屋喺度免费俾人住啊？ 嗯。点解有咁多？因为嗰度啲人已经搬晒离开本身嘅奥多摩嗰度啦，搬晒去东京市中心啦。 系啦，因为 旧咗， 因为真系系啦，因为咧，因为即系佢哋佢哋都有唔同嘅成长阶段噶嘛，咁可能细个嗰时喺度住嘅时候咧，带佢出嚟做嘢咁就走啦，咁走出去市中心嘅时候咧，咁佢嗰啲阿爸阿妈，咁可能相继都会离开噶嘛，咁间屋就吉咗喺度啦，唔系鬼屋啊，唔系鬼屋啊， 即系有屋喺度就冇人住， 系啦，咁佢哋咧个政府咧就话啦，希望咧都想吸引翻一啲叫做新嘅叫做东京一啲人 年轻啲嘅。 补充下啲新血 入 翻去里面咧，希望可以有啲发展，有啲搞 啊。喂，其实我觉得系有几大空间 噶，新嘅一个叫做即系唔系新市区咧，即系 新市镇啊，其实都系噶，活化佢啦，系咪？ 其实想补充翻啲人口咯，因为即 系 简单啲，啲人走晒啦，嗰度冇人。但 系 嗰度原来好靓噶，因为咧我睇翻资料咧，嗰度被誉为东京人嘅后花园。 系 咁啊，两个钟头车程咧，里边有瀑布啦，有水坝啦，有中雨洞啦，甚至乎可以俾你去爬山啊，有得浸温泉啊， 算系一个几好嘅地方嚟噶。 但系就系一个景区咯，即系等于等。如果你打个比喻，我谂你有啲似大澳咁样咧，咁你嗰度系好靓啊，好水乡咁样嘅。但系会唔会系你首选好想居住嘅地方呢？ 我觉得有啲朋友可能而家个心态谂法会唔同咗嘅。首先，大家而家未必系要每一日翻 office 工嘅，有一啲咧系真系 home office 嘅，自己屋企都可以搞得掂噶啦。变咗就算系两个钟头去到市中心咧，对佢哋嚟讲未必系最大嘅 concern。咁你谂下咯，唔使钱。 两个钟真系几远啊！ 唔系，如果佢 home office， 佢唔使翻工啊。 如果你 home office 咯， 系啊。譬如我话点解啲人咧，即系佢话都好多人却步啊。佢话因为咧，即系譬如当初嗰啲细路细嘅时候入去住到屋企，但系到大 要翻学噶嘛。 要翻学时候咧，佢就话呢个都系一个考虑嘅问题。 咁我会话，如果个政府你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就系可以咧唔使钱去租，即系啲地方俾人哋，不如你收少少钱，但系同时间你要发展下嗰个区域咯。即系如果佢成个譬如教育。学校的网络有在响度的话，大家亦都知道，哇！城市人咁 busy， 如果有一啲郊区啲嘅地方，你就算讲有瀑布咁样噶嘛，好开心噶，可以谂噶有人。 我想话咧，其实啲点解唔谂咧？民宿咪好咯。你既然一个景区 民宿嘅话，人哋即咁，你咪即要抌钱落去发展成为旅游区咯。 唔系啊，即系话我咁免费俾佢住嗰家人啊，你自己整得靓靓仔。 咁你去旅行嘅话，你想唔想搭两个钟头去市中心啊？咁样又要咁谂噶，即系除非你将嗰个咁多景点变成。一个旅游嘅区域嘅话，咁啊有得发展啊！ 所以而家其实佢虽然咧就用咗呢个免费送楼嘅方法咧，不过都冇乜人申请。 系啊，即系比较冷清嘅，因为即系因为去到市中心咧，成两个几钟头咧，如果计日常生活嚟讲系唔划算嘅。 喺香港嘅话，就算两个钟，我哋都好近，肯定大把人掠饭应。 嗰度叫大湾区啊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守护孩子行动一名三十几岁成员前晚在元朗凤游北街被捕之后，怀疑被多名警员带到后巷殴打。当晚亦都在场的好伦社北区教会堂主任陈海兴形容，事件是五年前七警事件的翻版。陈海兴接受查询的时候表示，事发的时候，守护孩子行动成员陈伯同一名男成员目击一名年轻人被警员拘捕。他们上前了解期间，有警员推倒陈伯同在场的记者，男成员同警员发生口角，两人都被拉到后巷。其后陈伯获释，事后先知道男成员被捕并送往博爱医院。陈海兴话：由网上嘅片段见到，男成员被揿喺地下之后，疑似被警员用脚踢。佢引述律师到达医院之后，发现男成员嘅牙齿流血，有头晕嘅情况，需要做脑扫描。警察队员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向会员发信，提到啱啱过去嘅周末，有人图谋抢警枪，亦都有人九党围殴持不同意见嘅人嘅市民，令佢感到香港变得陌生，仿佛身处一个无法自可言嘅第三世界地方。林志伟话：警枪是执勤的第二生命，如果被抢走，意味警员生命不保。反问暴徒是不是真的有心理准备，走上威胁警察或者他人生命的一步？他又话：如果对方踏出这一步，警方将会在别无选择下做出唯一而且是必须的决定。但信中他没有提到有关的决定是什么。林志伟提到，警察都是人，会疲倦，会感到无力，会有被孤立的感觉，希望所有理性的香港人，尤其是自称有良心的公众人士，打破沉默，让警员知道正义的人并不孤单。港铁宣布各线列车服务以及机场快线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今朝早回复正常，至于昨日提早关闭的各个车站今朝早亦都重开。 其中在沙田站部分閘機的屏幕受破壞，有職員在閘機旁邊協助乘客出入，而站內多部昨日被塗污和破壞的售票機被膠布圍封。港鐵貼出告示說車站部分設施受破壞，暫時未能夠使用，現場所見亦都有閉路電視鏡頭被標語遮擋。连接沙田站的新城市广场昨日同样被破坏，今早有清洁工人清理地上的污迹，商场内的示威标语亦都被移除，商场用木板围封受破坏的屏幕，多条扶手电梯停用。昨日示威者针对美心集团到旗下餐厅抗议，新城市广场八楼的三间美心食肆今早正常营业，有工人清理门口招牌的污迹。早前在网上发布粗言秽语和仇警言论的一名见习律师，朝早在高等法院宣誓，正式获得执业许可。律政司的代表律师在庭上说，相信有关仇警言论是他的女朋友借用他的 Facebook 户口发布，而他女朋友亦都撰写信件致歉。而该名见习律师过往亦都未曾发布有关的言论，事后他亦都已经立即删除账号，因此不会就他的执业申请提出反对。法官批准事主的律师执业认许，但表示事件演变成涉及公众利益并引起传媒关注，相信有关言论不单止伤害警察自身，同时亦都伤害他们无辜的家人，又劝勉事主即将成为律师应该小心谨慎言论，相信他会得到教训，明白自己冲动地行使言论自由的时候亦都需要付出代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听未来的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25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345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7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6跌2蚊，港交所225.4跌4.8，中国平安90.85跌1.25。盈富基金27.1跌2.5，美团点评76.5跌1蚊，建设银行5.95跌2仙，友邦保险74.7跌7.5，信宇光学科技113.9跌5.8，小米集团9.42系升1.7，汇丰控股59.9跌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8，加元1.328，新西兰元0.628，人民币7.112，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02。港金现价报14,18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6.58美元，卖出1,51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港铁站一带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径只系俾踩单车人士使用，行人嘅单车径无论系行路定系跑步，都系属于违法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烫衫啊！你讲有咩想讲啊？ 我真系要鼓起啲勇气嘅吓。嗱，你其实老婆你可唔可以化翻个妆，你先至做家务咧？ 吓、 啊，又或者都可以咁嘅。嗱，平时放工之后，可唔可以唔好翻到屋企就即刻落妆咧？你临瞓先落妆啊？唔知得唔得咧？吓，老婆。 吓、 啊，个老婆嗌到咁啊啊！唔知发生咩事，再嗌。人哋老公啊，即系你做咩鬼嘢叫个老婆喺屋企都化妆咧吓？呢个咩事情嚟嘅咧吓？ 阿 Vio 啊，我心声嚟嘅，我当我同你沟通到啊。唉，阿 Vio 真系有所不知啊，我老婆啊翻工咧执得好靓女下噶，不过系放假，真系两个人嚟噶，仲越嚟越唔顾自己仪容添啊！ 啊！呢、这个老公心声我听到啦，唔怪之得你会叫个老婆喺屋企都化妆，即但系你其实可以用其他个方法噶嘛，咁你咁样要求佢，佢就发癫啦。 Vio，我好明显而家系我都发咗癫啦。 死佬，死佬啊！你头先自己呆咗喺度，同边个讲嘢讲咗咁耐啊？ 我发梦啫，老婆。 我俾你讲多次，你头先想我做咩话？ 唔系啊，老婆，其实我好想问一下。 讲多次， 我好想问你可唔可以喺屋企度都靓少少啊？ 死老婆， 盲姜女啊，佢做咗。 你知唔知我每日啊，我想瞓晏少少先起身都唔得。因为我要化妆翻工啊，我要 make up 啊，我冇得 love 噶啦。如果唔系，我翻咗全日工，个妆有几油，我块面又几污糟，你明唔明先得噶？我翻到公司，仲要应付咸湿经理系咁摸我块面，仲要收花收到我手软。 佢系咪见到你块面太油啊？ 死佬，楼下个看更见到我咁样又撩我，我已经好攰噶啦。我翻到屋企，我梗系第一时间落妆啦，俾块面松一松啦。你竟然要求我继续化妆，你咁咪真系要我？你要我成晚我都喺度囚禁住自己块面，你过意得去？ 哎呀，真系听到个人妻咁讲，哎呀，就系、是。翻工都辛苦化一日妆系咪？但系个老公嘅嫌佢唔化妆之后，好似乌鸦婆咁，又点算啊？ 老婆，我知道你系辛苦嘅，只不过， 咩呢？ 只不过到你 啊，老婆你答唔答我？即系只不过， 我攞紧电脑啊，而家我睇紧咩化妆书啊？我喺屋企化妆，你屋企着西装好唔好啊？你吓？ 其实作为一个老公，我都唔想我老婆咁污嘢顾下仪容啫，乜原来系咁难噶？ 相爱的，不相爱的，真爱的。 行另一枝花，我就好想知道点解人妻头先你话阿华睇完呢个稿会笑，啊、你嘅 我以为 佢 笑唔出添，系咯？阿华，我觉得阿华嗰个笑容系代表住啊，原来我唔系孤单嘅， 佢系利物浦球迷嚟，He will never walk alone 喎， 因为佢睇下我做紧啲乜嘢，跟住睇到单新闻 咧，系咯， 咪就系睇到单新闻咧，佢自己好笑啊！ 有咩好笑呢？你冇问清楚佢咩？ 咁我又冇问佢，我 冇问定唔够胆问啊！平时你打盘沙咩问都得噶喎， 打盘问都得。咁因为我忙于写稿，安排工作嚟 啊嘛，想接受个现实啊。 咁起码佢都 咁，你有咩体会啊？ 我会觉得咧， 作为一个人妻，有件咁样嘅 case 咧，呢个系真实嘅情况嚟嘅， 有咩体会啫？ 即系就话到一位嘅女士结咗婚之后咧，就即系越嚟越污秽啦，咁样个老公咧甚至要求佢屋企度化妆。嗱，个老公嘅要求有啲过分嘅，但你作为一位人妻，你见到个咁样嘅例子，你会有啲乜嘢反应啊？ 我认真地，我睇咗呢单新闻之后咧，我真系有少少反省。 反省。世界变，我唔记得播啲咸鱼嘅音响点啦，咁样啫。 反省同会做系两件事嚟嘅，睇下你反省成点先 啦。第一步都好啊，系咪先？ 因为佢唔讲啫，唔等于佢唔严噶嘛，系咪先？即系可能佢分 钟。你明噶，原来好嘢。 大个咗啦，终于去到呢个 林太，你终于都你终于明白啦，林太终于都有反省啦，真系。 啲时间有时我脑袋唔系咁开，即系咁开通。 佢结咗婚十九年，佢用十九年嘅时间，而家先至醒觉少少。呢一个林太真系劲啊， 都为时未晚嘅。 我平时都唔系太衰嘅，不过喺屋企学你话斋，真系唔掂当嘅。自问都觉得系， 即系开始有乌蝇嬲噶啦，系咪？ 你谂下，你平时翻工都试过将个发夹夹落个头壳顶度。 吓 ，OK， 唔系发夹咧，其实对于华华嚟讲冇乜特别嘅唔好嘅感觉，因为佢日日都要用。 咁你觉得佢最唔好嘅感觉系咩咧？ 全身咯， 全身暑假头奔初夏， 都真系嘅，因为真系你随住年纪咧大咧，啲肉真系会松啊！你又唔系多做运动咧， 仔细嘅呢啲位置我 唔系，即系 话 会松，你自己我望到一啲皮，即系嗰啲叫做咩面啊，都会、即系 都有句啊，系咯，冇啊，咁跟住 即系咧 松足一流啊！ 嗱，你而家反省完啦，你讲咗咁耐，咁但系会唔会？有行动啦、啊、咁样，老公未投诉嘅， 因为咁多年都冇行动咧，要行动咧 要 慢慢嚟。 我要 quick quick， 你会唔会咁样？ 要慢慢先， 都去到咁深渊咯，你仲逐步嚟？ 佢逐步嚟，我知道佢由今晚开始就戒食宵夜， 系 唔食咁多， 系 啦，可以食。 喺平時佢宵夜同晚餐中間係有一餐嘅，嗰餐係會 keep 嘅， 係啦，冇錯， 係嗰班零食啊嘛，真係嘅，我睇完之後咧，哦，好乜原來啲老公會嚴牙咁樣， 但我覺得嚴我有見過嘅，但係會出聲嘅真係少見，而呢一個老公仲叫個老婆喺屋企度都冇少少裝嘅話，就真係未見過啦。 咪證明呢個老公都幾睇唔開啦，已經 去到幾盡啦， 去到找死嘅地步。 即係可能嗰個太太已經係即係 去到極致啊， 唔係即係話譬如佢都話佢翻工佢都會打扮㗎，但係一唔使嘅时候，佢就咁 样。唔系，咁但系咪即系代表一样嘢咧？佢、老婆装前装后两个人嚟， 三分险啊！直情 系咯，唔系即系夸张到咁紧要。即系谂下，佢其实你个稿里边冇话佢特别污秽，只系话佢唔化妆啫。佢、一唔化妆就已经变咗一个咁难受嘅样 子。我有一个例子。 咁系咪即系佢之前呢个骗案太紧要咧？ 我有一个例子，我试过一次咧，上朋友屋企度食饭，咁佢哋就即系一对男女朋友一齐住咁样嘅。我上之前呢我就同个男仔熟啲嘅，佢女朋友平时食饭见过好多次㗎啦。 Okay. 但我第一次上到佢屋企嗰阵时呢，嗰位女主人就冇化妆。 而你就以为佢有新女朋友。 唔系喺嗰一刻我真係第一个反应系我嗌定唔嗌呢，跟住我发觉其实佢只不过落咗条眉啫。就真係已经好似两个样咁样。即係一个就比较纯朴啦，一个呢就比较即 係。素啦。 係啦。即係嗰下我都嚟一嚟㗎。但係最紧要嘅係我呢啲外形关我咩事啊，佢哋两个相处融合咪得囉。 咁你问题你当下自己冇嗌人哋啊。 我冇真係好一好。跟住喂。喂，点啊？呢一排冇嗌名咯， 系咪？一系就 保保险啊嘛， 都系绝招咯。Hello， 你好啊， 系啊， 咁啊算咯。 点啊？咁 样咯，系啦。 突然间点解唔删我嘅？之前你冇， 我成日都唔嗌名噶，我成日都惊嗌错名嘅，先呢啲咁样嘅例子。 咁你话啦，系咪因为就系妆前妆后两个样啊？ 咁样嘅，其实咧，因为咧佢呢个文章里面咧都有啲嘅专家啦，叫做专家就话啦，佢话老公咧，佢话要求咧，未必系话要要求个老婆要 真系要化妆， 唔系真系要化妆，即系化妆只系其中一样嘢， 唔系其实个信号就要你变靓啲。叫你執翻好啲， 個信號其實咧係就話老公希望要求老婆 靚咯， 即係可唔可以唔係啊？ 合理啲， 合理啲叫做 咁。個老公有冇諗過自己係咪都合理咗先？ 我相信老公應該 OK。 唔係㗎，你見到有陣時啲男士日久失修嘅地步，去到咧，即係明明結婚嗰陣時六嚿腹肌嘅，跟住變咗一個啤酒肚嗰啲咧，你唔係未見過啊話咁樣。 有 陣時男士可能瀨啡啲喎，屋企咧都未必好，即係 keep 住沖涼啊，各樣嘢嗰啲洗頭嗰啲咁。即係都有噶嘛， 所以最好就大家攤出嚟噶嗱。不過咧，又最慘係咩咧？女士比較偉大啊嘛，偉大嘅意思就係佢往往能夠包容咧男士嗰個咧，即係要失修頹廢嘅外表， 仲可能會覺得啊，我個安全感就多咗添。 咁男士，我哋一定要話俾大家聽，我哋比較幼稚啦，同埋長唔大兼膚淺嘅，所以我哋係淨係對嗰個同體外在咧係會比較介懷多。 外表協會主席 啊，係啊，因為咧嗰個專家咧都話啦，男士咧即係咪有網民話佢係認為男人咧係一個視覺嘅動物嚟嘅， 係啊， 所以佢要對佢睇到嘅嘢咧都係有啲要求嘅。但系佢当然佢望唔到自己，咪冇咯，系咪先啊？ 即 唔系佢望到自己冇啊？但系因为个女人唔介意啊嘛。 啊系啦系啦，都系咁样。 女人相对 啦，系咪？咁另外咧，佢话咧，亦都有一啲叫做 dating 嗰啲公司咧，即系约会公司咧，佢话好多时都问翻嗰啲男士啊，佢话问翻男士啊，你对即系对异性有啲咩要求啊？ 系 佢话大部分第一时间都要讲我要靓。 系 外表行先 嘅，系要外表行先，先至慢慢逐步佢嘅学历啊，或者身年之前嘅嘢咧，系比较厚嘅。所以佢话咧，男士要眼前系要即系睇靓嘅咧，系即系无可否认嘅。 你有冇睇嗰啲即系一对情侣夫妇咧结咗一排婚，通常女人同埋男人会各自嫌对方啲乜嘢咧？个女人咧就会嫌个男士冇上进心，而个男士就会嫌个女士冇事业心，事业唔够深。 系啦，明白嘅。 系啦，喂，通常都系嘅。即系你嗰啲同姊妹投诉咧，嗰啲女人一定都话：我老公佢日日直挂住屋企打机，唔上进，佢冇事业心噶啦。好啦，咁但系调翻转个男士同啲兄弟讲就话：哇，我老婆而家就 系 大佬。 系咪真会咁讲噶？ 我又。我又调翻转头嚟讲，我谂翻我自己嘅例子啊，即系有阵时当你咧想相处得个年份耐咗嘅时候咧，有啲嘢真系会官场现形记噶，即系以前你开头见到面嘅咧，都系只脚啊都会翘住啊，跟住慢慢只脚咧就会动上 sofa 啦，跟住只手指本来咧就系唔会掂只脚嘅，你慢慢可能你真系会掂咗落只脚度噶，即系。有啲嘢係會覺得，因為我哋相處得耐咗，我哋有愛啦嘛，外在表唔係一切啊嘛，咁慢慢就會鬆懈咗㗎喎。 但咩？我認真嘅，一啲儀容上面嘅嘢咧，其實咧，雖然你話係兩公婆真係冇底線嘅叫做，但係其實真係都有。 都要有㗎。 我想問你哋，大家有冇嫌棄你隔離有一啲叫做言行舉止嘅一啲動作啊？ 会噶， 你讲先啦， 系咯，全部， 我谂下先啦。 即系话，唔系唔好话我哋。 唔系嗰阵时，我哋咪讲嗰条底线咧，有好多夫妇咧，或者都会坚守嘅就系尽量，就算几心急都好咧，都唔好大家一齐喺厕所里边咧，就即系各自去解决啊嘛。 你刷牙，我就喺厕所。 因为呢个真系已经系去到太过无底线咧，你会连少少嗱，毕竟你两个叫夫妻咧，都真系有一定嘅男女嗰种。暧昧或者吸引咧，先至可以维持到你话卅年夫妻咯。咁嗰个卅年都系你个老婆，嗰个唔会变咗你嘅老妈子噶嘛。咁所以嗰条线咧，依然都应该要有一种异性 嗱，我觉得呢啲系 界限喺度。 睇下嗰对情侣或者夫妇佢哋嘅关系是如何。譬如我咧，我系守住呢条线嘅， 系咯，要啦。 厕所系我独有嘅地方嚟嘅，我会闩咗门， 中间摆碗水啊，会 系啦。但 系 我有啲朋友系完全 OK 嘅，咁限时间嘛，都有个厕所嘅话，咁梗系你刷牙我去厕所噶啦，你刷牙我冲凉嗰啲咁样，即系有啲又可以接受。 但可能佢哋。里边已经啊，风起云涌噶啦，搞到 系咪啊？ 系啊， 风起云涌嘅意思系 即系关系唔好咯，真系暗涌处处可能唔好啦。 酒店嗱好简单，酒店嗰个厕所通常都无厘啦间咁样揸去玻璃嘅， 系啊， 闩唔闩帘？ 闩。 我开大先会咯，冲凉啊，咁我唔 系啊系 我就系即系去厕所嗰一刻，我想系私隐嘅。 其实冲凉就 OK 嘅，因为你开大嗰下咧就真系离谱啲。 系啦，即系嗰条底线系要有。 但我觉得你呢个 case 咧最重要一点咧就系究竟佢哋双方有冇意会到咧结咗婚之后要屋企保持靓咯。 嗯， 呢个争好远喎，有好多女士一听到呢句咧就话：你而家嫌我唔靓啊？ 啊， 系啦，哇，呢个好似好大罪咁样嘅。 即系你净系中我中意我外表啦，嗱，所有任何点咧都足以。令到嗌交噶啦， 啊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唔系你话系咪要去到靓咧？我觉得又唔需要屋企啫，但系即系话要整齐，譬如你唔好靓靓肥肥嗰件衫，即系屋企都有屋企。 如果阿华叫你屋企都化妆咧， 系咯， 咁你会点啊？阿华叫你屋企补补妆先啦，田， 收翻你个肚腩先啦咁。 好恶毒嘅，人哋都系讲，人哋都系化妆对西装，收收肚腩，咁你要系肚腩嘅，你哋两个一齐嘅， 我要求啦， 系咯，一齐吸气。 航班星期一预计至少取消54个国内航班。较早前塔巴对南韩济州嘅海空交通亦都造成严重影响。英国老牌旅游集团 Thomas Cook 宣布破产，所有旅客嘅行程需要即时全部取消。外界估计有600,000旅客近期透过 Thomas Cook 预购同埋计划行程，至少150,000嘅英国旅客正喺海外，需要即时结束行程。另外 ，Thomas Cook 属下嘅航空公司航班要即时停飞，16个国家嘅20,000名员工将会停职，预计9,000人系英国国内员工。Thomas Cook 長期欠債，上星期五透過同債權人和股東商討共2億元英鎊注資，避免停運。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和乾燥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各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50%左右。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今晚離岸風勢間中清勁，有一兩陣微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夜溫差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16点，跌219点，总成交金额36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7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6跌2元，美团点评76.3跌1.2。中国平安90.75跌1.35，港交所225.6跌4.6，盈富基金27.1跌2.5，建设银行5.96系跌1仙，友邦保险74.5跌9.5，信宇光学科技113.7跌6元，汇丰控股59.85跌1.5，小米集团9.42升1.7。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9.791，瑞士法郎7.909，澳元5.314，加元5.905，新西兰元4.92，欧元8.6407。每百日元对港元7.2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64。港金现价报14,180元，比上日收市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5.65美元，卖出1,51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啦，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路围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国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同埋石排湾道兴伟中心桥面方向华富村。 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吸烟危害健康，想健康好啲，车厢空气清新啲，就即刻戒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知道他认不认得这首歌是他自己写的呢？ 谁亦准口无杂不分美丑，半点骨气怎去守，还是会 这首歌的 demo 其实是一两年前已经完成的了，当时就是以钢琴和木吉他为主的，听落就知道和现在这个澎湃的 version 很不同，我想连他自己都估不到。 猎物早已到了，神仙都也发烧，茫茫有几多个数字也抛掉。 作曲陈雷，填词蓝月邦，编曲 CY Kong， 监制 CY Kong 加上 Ken O， 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陈雷《妖字时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如果你见到有一张相，咁咧就系、是、有三个人咧就喺度好幸福咁样咧就喺度影相嘅，咁大概个样系点样嘅咧？咁咧就有一个好细好细个啱啱出世嘅 B B， 系啦，哇喺度只眼仔碌碌咁样嘅， 充满希望啦， 充满希望嘅。咁然后咧隔篱有一个咧就是、你望住都有十零岁嘅，真系我哋俗称嗰啲四僆仔咁样咧喺度咦咁样 V 住啊对住个镜头啦咁样。咁然后仲有另外一个咧就大啲啲嘅，着住件波衫啊咁样咧，不过都又唔系好老啊咁样嘅、哦，总之就一个 成年噶啦， 成年人嚟嘅系啦，着住件波衫啊咁样咧。就抱住嗰个 B B， 咁啊隔篱咧就头先讲住坐住个死僆仔咁样，一家三口咁嘅样咧，影嗰张相嘅系啦，咩关系嚟嘅咧？你会觉得咩古仔嚟嘅？呢个系一个 阿爸同两个小朋友咯， 阿爸同两个小朋友啦， 好正路啊！如果咁谂系咪？ 系啦，咁啊最多就似我哋嗰阵时消防赛里边咧，就话咦有意外、啊，哇 失镜头 系咪先？系啦，即系可能你好想问下佢就为做咩咁唔小心啊？ 咩？你话嗰个小朋友系几多岁话？即系大啲嗰、那个。 一个就 B B 仔啦，一个就十零岁嘅细僆仔啦，咁另一个咧就你觉得似即系四廿岁咁样咧，着住 四廿岁噶啦， 四廿岁， 三零四廿岁， 咁都似咯，咁又冇问题。同埋有阵时可能系第一段婚姻，第二未必系第一段婚姻，第二段婚姻咯。如果佢四廿岁咁嘅样，嗰个十四五岁廿零岁生仔好合理啊。 系， 如果四十岁其实生仔都好合理， 冇错啦， 系咪先？ 如果系好似你话斋咧，两段婚姻咧嗰个 都得嘅， 就算一段婚姻都唔出奇啊。可能系佢中间仲有好多个小朋友咧 ，keep 住生咗呢十几年，系咪先？ 咁 样四个五个噶， 而家就 系 咁 啦。 都系四十岁啫嘛，个老婆咁样 咁啲人行过咁去茶楼饮茶，咁啊侍应就话咧：，喂，带两个仔饮茶你好啦。咁样佢话唔系一个仔啫，咁样。 哦。 一个仔， 一个仔啫。 唔系我讲个 B B 咧，我帮人抽噶。 唔当系咩咁样，真系 帮人抽啊，咪啊。 嗰个细佬嚟嘅， 系啦。 唔系啊，嗰个 B B 系个细佬嚟嘅。我话啱啱出世嗰个系细佬，十四岁嗰个系自己个仔。咁阿爸六七十岁都可以生仔噶嘛？会唔会呢个可能性先？ 系啦， 推多 一组位啦。 耐唔少，我哋之前都见到噶，好多嗰啲异地恋啊，嗰啲咧两个城市啊，唔好话两个国家啦，系咪？可能个 uncle 就六七十岁，跟住嗰个女士都系二三十岁咁啊啫嘛。 即系所以咧，嗰个死僆仔同呢个 B B 咧，就等于舅父嘅关 系 啦。 系啊， 唔 出奇啊， 辈分好高噶， 辈分好高噶。 呢啲画面其实都唔出奇嘅， 都唔出奇嘅。 呢个呢个画面都唔出奇。 系啊。边个嚟嘅啫？呢个真系， 我自己有个朋友，佢个细佬，诶，即系佢同个细佬争三十年咯。 系 真细佬啊？ 系唔系？即系当然两个妈妈啦，同父异母争 三 唔止三十年啊，争三十五啊，起码。系啊， 呢个犀利 哦！咁系佢阿爸犀利啊， 系啦， 六十岁都真系可以生噶啦，系咪先？男士女士嘅即系唔同嘅条件， 又唔系 三十年都好夸张 啊！ 佢又唔系呢个古仔喎。 嗱，佢又唔系咁嘅关系， 我又谂多咗。 呢个关系真系匪夷所思。 你唔担心咩？ 我诶过咗。 过咗咩？ 过咗，我六六十七岁 哦，咁咪好咯， 三代同堂啊， 三代同堂 啊，天着梦寐以求嘅画面， 唔系梦寐以求啊， 你梦寐以求唔系呢一刻啫， 系咯，呢一格 咩啊？你成日 都 话最好翻嚟就咩噶啦嘛， 起码成咗年先， 突然间桂花田升咧做阿婆，你话几开心啊？ 你头先睇嗰个死僆仔，你话十四岁咁， 十六岁， 十六岁， 十六岁原来， 十六岁已经系一个爸爸啦。 系 嗰个着住所谓波衫嘅嗰个男人，其实同我差唔多大，大我两岁啫。 系啦， 佢今年四十二岁 ，uncle 系啦 ，grandpa 做咗 个妈妈三十八啦，即 系 个嫲嫲三十八岁，个爷爷四十二岁，个老豆十六岁，耶！ 即系我觉得其实佢哋系中国人嚟噶，系嘛？ 台湾嗰度 系啦，我哋成日话噶嘛，有仔要点样啊？ 肯定生 系啦，佢就真系听咗我哋各代嘅祖宗啊！ 唔系，但系 教训 佢究竟嗰个咬字准唔准确啊？系趁乱生啊，定 系 趁乱生咧？佢而家似乎系乱嚟生咗出嚟，真 系系啦。 嗱， 我又系咁睇，如果十六岁嘅话，咁要签字噶嘛？咁有冇话佢个太太系成咗年嚟嘅咧？ 咁我谂 即系应该都要十六岁啦， 唔系就唔知佢哋嗰边嘅法例系点啦？因为 知嘅， 香港嘅法例就唔同啦， 就一定系咩噶啦？ 系啊，呢件大件事啊，真系 一定系犯法噶啦。 系啊，佢话呢个古仔真系好搞笑，佢话咧系 温馨揽晒而家 喺台湾发生啦。佢话咧嗰个爷爷咧今年四廿二岁，唉，讲到真 系 好唔惯。 做两年啦，到你做阿爷， 真系做阿爷喎！你话几咁巴闭先 噶？ 但系你而家个仔先得个岁几， 四岁啫嘛， 系啦。 好啦，佢话咧呢个四十二岁嘅阿爷咧，佢话有一日瞓一觉嘅时候咧，佢老婆突然间咧吵醒佢，咁佢同佢讲咩？佢话：喂，你个仔啊，搞大咗佢女朋友个肚啊，咁样。嗱，本来已经好性本善嗰啲剧情嚟噶啦，即系咁，唉，死仔班咪搞啲咁嘅嘢系嘛，系啊，即系哎呀，都平时叫你嗰啲钱冇悭嘅啦，咁样 系点知 系啦，咁冇办法啦，咁于是 咁处理啦，谂住处理啦，究竟点算啦咁？ 系啦，咁咧佢就话佢就即刻带埋个仔咧，就啱啱叫做咩咧？高一嘅结业礼，即系佢哋中四嗰个咁上下，因为佢初中同高中啊嘛，佢啱啱高中一年班嘅所谓毕业礼咧，行完之后咧。佢就带埋个仔就去见女方嘅家长啦，咁已经真系啊，点算好咧？ 系咯， 处理佢啦， 都要处理啦，睇下点样去承担负责任啦， 系 咪先？ 系啊，冇嘢噶，咁跟住然后佢话个家长话，其实都冇好处理噶啦，因为就 生 得啦， 生得四日，即系当 佢一嚟到，大家即系斟杯茶讲数嘅时候，唔好意思啊，我仔搞大咗你个女个肚咧， 咁现啊，个肚已经咁样啦，系咪？ 话阿家嫂个肚咁现下嘅。 先抬咗咁耐嗱咁样，佢话得四日咋，好似系嘛？ 佢话四日，佢话因为咧已经过晒三十七周咧，佢话咧 生噶啦， 系啦，佢话。到呢件事商量呢，其实只可以商量就系咪即刻带佢医院做产检啊咁样。产检完之后呢，医生话恭喜你啊，四日后要生啦咁样，即係 check 都系男嘅。 但我又拗头喎，即係女方嗰边嘅家长，如果你都会即係叫对方家长出嚟而家见个面嘅时候。点解佢又唔早啲去处理呢？我讲緊个处理系，其实呢一个聚会应该唔会系已经有咗三十七个礼拜，仲有四日就生得仔啦，嗰阵时先至做㗎。 唔系喎，呢个要问下当日 日逃學之王， 真係 逃學之花，人無數嘅鬼殺團。 係啦，唔係即係咁講，睇下你兩方面點樣處理。咁、首先當然咧，如果個女方嗰邊咧知道，即係個女仔個屋企人知道咧，佢仲唔即刻揾個男仔出嚟同佢死過你咁樣搞大個女個肚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佢哋，如果個男仔可能真係之前已經有傾過，我相信。咁如果個男仔， 但個男仔都係得十五六歲，你咪同佢傾，你覺得嗰件係一件事？ 我覺得個重點應該係咧，頭先阿祖應該疑問咧、就係咪個女方咧家長睇唔到佢大肚啊？ 系咯， 嗱呢个系真系有机会嘅，因为点解咧？而家就话三十七周，我哋见到啫。原来佢话咧，即系我哋睇香港好多咧， 先有新闻都会见 到，匿到去个女厕度屙咗一督出嚟，吓唔系嘛？生咗个仔啦， 你阿爸妈唔知嘅， 阿爸妈都唔知嘅，系啦，可能你哋女生太中意着嗰件冷衫啊，即系唔知系咪因为咁样 都要着冷衫？ 系啦，因为佢系话咧，原来个女仔咧知道咗自己大肚之后咧，冇话俾屋企人听，冇、做过产检。咁亦都应该冇离家出走啊！咁但 系 可以咁样搞成37个礼拜，屋企人咧应该都系喺嗰两三日前先知就话，唔系嘛女，你俾人搞大咗个肚。 你讲紧个女方嗰边 系啊，女方都系被隐瞒噶个家人，呢、个先系个重点啊嘛！原来真系要收埋嘅，可以收得咁混蠢 嘅，又或者可能本身佢哋嘅家庭背景都可能有关系嘅，即系究竟佢哋融洽啊，见到面多唔多啊？关心了解几多啊？ 同埋你谂下，而家啲 teenager 咁啊，啲细路咧，早 放 学 就 放学办满闩埋房门， 你明啦 添。 但系好难可以挨到咁多个礼拜嘅，但系咧，我觉得真系咩叫做即系， 同埋翻学同学老师都会望到噶， 但系佢都可以搞得掂，所以呢都唔明啊。但 系啲十几岁即系怀孕会变咗咁， 上半场。可能咧系属于 Mission Impossible 嘅，都咁都隐瞒到，但下半场咧就变咗呢一个咧，即系加多点爱家庭议会喜剧咯。咁、因为一见面嘅时候咧，女方个家长咧直情系大方无私到咧，佢就话得噶啦，唔使闹啦，都发生咗啦，咁咁系咪会搞掂佢啊？ 其实又真系呢一个心态好过喺嗰个时候责骂佢哋，而系真系。我哋谂下点解决啦、啊， 真系解决。如果咧真系女方嗰边即系发烂渣又咩都好啦，唔好同埋男仔一齐啊咁。哇，咁佢个女同埋个 B 咁点算？ 咁冇嘢啊， 咁 然后 揾人负责。 然后最尾咧就竟然大家都同意咧就生咯。搜咗出嚟 都冇得揀啦，三十七个礼拜 啦，系啊，搜啦，咁又生咗出嚟啦，咁啊睇个样咧，应该就佢哋都要认头噶啦，即系男嘅冇得走，因为个阿爸都呆咗。个对方都话你认头冇冇都冇得， 即系你讲紧系个阿爷啊， 系啦， 呢四个阿爸阿妈咧，真系都唔知点望住呢两个，即系最紧要就系佢哋系咯，就系咪？ 虽然系十六岁啫，不过如果佢哋愿意承担责任啊，四大长女又愿意承担个责任嘅话咧，都唔代表嗰个小朋友，即系嗰个 B B 啊吓，将来坎坷嘅。 咁啊，个阿爷咧，个爷爷啊，即系个老豆个老豆咧，佢就话啦，喺42岁呢一年，我做咗阿公。老婆38岁做咗阿妈，即系佢哋嗰啲唔系啊，即系佢哋嗰啲 婆 婆 嫲嫲， 系啦。而我个仔只系俾咗40日时间我做心理准备，然后佢语重心长同个仔讲：希望以后你做嘢嘅时候可以多加思考，成熟稳重，有咩事可以先同屋企人讲，千祈唔好喐下，又送一份好刺激嘅礼物俾我。 或者唯有真系要好似嗰个女方嗰个爸爸妈妈咁样谂嘢啊，即系都发生咗啦，唯有正面啲咁样谂。起码呢位爷爷都系42岁， 最好啊， 仲有工作同埋有体，你可以帮到手照顾呢个孙啊！ 但啲网民咧好黑心地咧，即刻讲咗句说话啦。阿爷爷啊，我觉得咧你10年后或者好快咧，你可以做太爷噶啦。 喂啊！ 因为如果有呢种优良嘅传统嘅话，嗱，等多16年啫嘛，佢今年42岁，等多16年即系几多？即系60岁，60岁可以做太公噶咯， 四代同堂 噶咯， 等多16年嘅42，唔使60啊， 唔使60咩？ 唔系啦，五啊八咯， 42加16系58咋，58岁可以做太公啦已经。 哎呀！ 哇，威到威震天下真 系，系威下佢， 系咯， 可以咁啊，唔可以咁。 咁你想落落系咁定系想？ 再大啲先。 你唔想你而家已经可以升呢啦咩？桂花田婆婆都好好啊！ 再大啲先啦， 系咪先？ 轻薄都十事。精彩的挥霍不停的重复， 某个兴趣班参加的钟数演次达半夜谁愿报灵魂承载着疲劳悠悠没用途凌空抛开时钟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竭力重力最新的听歌动人的那草草或似清风不需认同意志会令人反复的思索收获跟成功世界爱庆祝清晰的指数为何未信服幻想数前途若过分朦胧未怕没睡铺仍可穿梭时空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凭着求学那缩拥再加倍冲动这天还可报读那一些缺乏了的内容愿我可重新再感动方知道没有接触 全新的歌曲啊林奕康啊重读兴趣班啊我想都是想提醒大家喂几年啦都要找回自己的初心啊曾经你最钟爱的一些事情啊找回个兴趣回来。 我哋去旅行嗰陣時咧，通常都係揾酒店住噶啦。而家多咗一個選擇，就係一啲民宿啦，係咪？有冇諗過，如果你可以瞓喺佢哋一啲歷史建築入邊度， 係 點樣嘅一件事咧？ 即係瞓喺紫禁城裏邊。 誒，我講嘅英國， 英國瞓喺佢嘅白金漢宮嗰度。 唔係，佢仲係住緊嗰度。 咁如果係嘅話，你就成為咗一個名人嘅啦，應該要住到嘅。 咁佢仲有個墓地噶嘛？嗰陣時佢好出名噶嘛。 即係瞓喺 西敏寺度咯，係咯。 嗱，好近我想講。唔去唔可以话佢错啊，未必系西敏寺，因为其实英国咧系有好多唔同嘅教堂噶嘛，系咪？佢最近咧就多咗一个新嘅露营玩法， 露营 冇错，佢咧就系将咧部分嘅教堂咧就变成咗可以俾一啲露营嘅朋友，即系就算系外国嘅朋友咧去到嗰度住啦，都可以喺教堂入边度。宿一宵， 系 真系喺嗰度度瞓觉、哦。个收费咧就系每一个人咧50英镑一晚。你哋可以喺中世纪嘅教堂度过夜，愿唔愿意？ 咁 想唔想试？ 五百蚊一晚啊， 一个人啫。 露营 系咪好靓噶？佢教堂周围嗰啲嘢， 教堂就梗系你见到啦， 系咯系咯， 系好堂皇华丽，有啲就嗰啲即系会透啲光入嚟啊，起码一个历史嘅建筑啦。因为譬如咧，其中一个我讲紧呢个咧，已经系咧唔知13定14世纪啊，各样嘢咁样嘅。所以对于某啲13世纪啊吓，里面有啲乜嘢咧？佢话个卖点啊吓，你可以喺嗰度住。 系 我睇翻嗰啲相咧，嗰啲地方其实。即係比較偏舊嘅，即係你未必 啊， 環境就好大啦，係咪？ 係啦， 跟住但係同時間咧，有一啲額外嘅嘢你可以做嘅，譬如有啲教堂未有管風琴嘅，講到明你要去高歌一曲，你去玩 係 可以嘅。 真係啊！ 夜晚黑你有啲另類嘅旅遊選擇， 係 教堂後面好多時候都係啲墓地嚟㗎嘛， 就係咯， 你係啦，你要去漫步又得，點樣都得嘅，因為其實教堂。 兩 win， 佢希望係一個 win-win 嘅 situation。教徒需要賺多啲錢去應付佢哋嘅維修費，冇錯。而如果你哋覺得譬如英國呢個地方佢哋嘅酒店好貴嘅話咧，會唔會都係俾多一啲嘅露營嘅朋友有個另類嘅選擇咁樣？ 佢係露營，真係為自己帶啲 tent 純 粹營望去 嘅 噃。 佢只係俾個營區你嘅咋， 少少係咁樣噶。即係你可以諗下，譬如我哋睇嗰啲電視劇啊，或者你頭先個西敏寺啦，我哋睇咪哇，周圍好多凳擺上 草地啊， 嗰啲凳就冇曬㗎啦，就變咗係一個個可能有一個 sofa 喺度啊，都有部電視啊，你有啲似一啲青年宿舍嘅感覺啦。另外咧，就有啲地方真係有一個個 tent 喺度嘅，俾大家露營扎營咁樣嘅。 個樣都幾衰下喎。 我睇個樣。对于我来讲，我不会说吸引，但是会你当会不会一个另类的选择都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将它拉回近香港可能容易对比一点的。我们现在搞这个黄大仙庙扎营的项目。你会不会想去扎一扎营 啊？系 啦，但系如果你想 停车场就唔买停泊车啦，就大家摆营。 又或者我们有咩坚岛天主教堂啊，我们都有不同的地方嘛，那里俾你扎营嘅。仲有呢、這個即係赤柱裏面亦都有啊嗰啲咩墳場啊諸如此類，喺嗰度扎營得唔得？ 係咯，好似 即係我哋去和合石道燒吉燒啊咁啊， 冇錯啦。 风貌不相及咁样一个咁有历史建筑嘅教堂，无端端有啲好颜色诶色彩 但系我觉得咧，如果你从以前咧打机嗰啲角度咧，又或者真系好似中古世纪嘅时候咧，咁无论系教堂啊或者呢啲咧，都系嗰啲路过嘅即系商旅咧，佢哋歇脚啊投宿嘅地方嚟噶嘛。你百无禁忌都讲噶啦， 以前同而家 唔系你直情可以咧有嗰种嘅法师古之幽情咧，你应该系吸引嗰啲。 即系楼梯仔嚟，我今晚借宿一宵啫。 系啦，你当嗰啲 cosplay 嗰啲一样，正系扮到自己系中古世纪嗰啲武士，即系而家打机最兴嗰啲咁样咧，咁你就喺 好多鬼谷啊，其实嗰啲地方 喺狂风暴雨之下咧，你就可以嚟到呢啲教堂嗰度咧，就系砰咁样话，可唔可以借个位俾我瞓一晚？ 都似 我逃避紧敌人嘅追杀 你咁 样。 你咁讲啊，有啲剧情啊，自己投入落去，但系佢都收你五十磅喎， 咁都要俾钱。 嗱，两个月100磅噶咯，一千蚊噶咯。 唔系，如果你收50磅嘅，后边有埋敌人追你嘅，另外假设。你騎只馬過嚟就咪搭地鐵去 啊！有幾位日本嘅遊客咧，佢哋都試咗啊！佢話咧，即係可能你可以有想象咩環境嘅，但係起碼有一樣嘢咧，佢哋起身發現咗呢、這個真係意外驚喜，我估唔到有 有雀仔， 有女。 如果係雀仔就好啦。原來我哋琴晚夜晚黑嘅時候係同教堂入邊好多唔同嘅蝙蝠一齊瞓覺啊！起身先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守护孩子行动一名30多岁成员前晚在元朗凤游北街被捕之后，怀疑被多名警员带到后巷殴打。当晚亦都在场的好伦社北区教会堂主任陈海兴形容事件是5年前七警事件的翻版。陈海兴接受查询的时候说，事发时守护孩子行动成员陈伯同一名男成员目击一名年轻人被警员拘捕，他们上前了解期间有警员推倒陈伯同在场记者，男成员同警员发生口角，两人都被拉到后巷，其后陈伯获释，事后才知道男成员被捕并送往博爱医院。陈海兴话，由网上片段见到男成员被禁在地下之后，疑似被警员用脚踢。他引述律师到达医院之后，发现男成员的牙齿流血，有头晕的情况，需要做脑扫描。港铁宣布各线列车服务以及机场快线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今朝早回复正常。至于寻日提早关闭的各个车站，今朝早亦都重开。其中在沙田站部分闸机的屏幕受破坏，有职员在闸机旁边协助乘客出入。而站内多部寻日被涂污和破坏的闸的售票机被胶布围封。港铁贴出告示说，车站部分的设施受破坏，暂时未能够使用。现场所见亦都有闭路电视镜头被标语遮挡。连接沙田站的新城市广场寻日同样被破坏，今早有清洁工人清理地上的污迹，商场内的示威标语已经被移除，商场用木板围封受破坏的屏幕，多条扶手电梯停用。 昨日示威者针对美心集团到旗下餐厅抗议，新城市广场八楼的三间美心食肆今朝早正常营业，有工人清理门口招牌的污迹。政府首场社区对话在今个星期四晚进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明白走在前线的示威者未必有意愿对话，但政府仍然希望进行。至于为什么在对话会禁止携带头盔和防毒面具等，聂德权说不希望大型道具带入会场，不想对话场地成为示威场地，日后凡是有利对话的安排都可以考虑。另外，聂德权昨天下午出席国庆活动的时候被市民包围座驾，一度未能够离开，座驾的玻璃被杂物击中。聂德权说对话的决心仍然存在，他说曾经响应要求落车沟通，但担心现场情况落车造成骚扰的机会更加大。聂德权相信示威者投掷物件是宣泄不满，但可能没有认真思考后果。被问到会不会追究，他回应说事件已经得到处理。英国老牌旅游集团 Thomas Cook 宣布破产，所有旅客的行程需要即时全部取消。外界估计有60万旅客近期透过 Thomas Cook 预购和计划行程，至少15万的英国旅客正在海外，需要即时结束行程。另外 ,Thomas Cook 属下的航空公司航班要即时停飞 ,16 个国家的2万名员工将会停职，预计9000人是英国国内员工。Thomas Cook 长期欠债，上星期五透露和债权人和股东商讨共2亿元英镑注资，避免停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7点，跌228点，总成交金额36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7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5.4，跌2.2；美团点评76.5，跌1蚊；中国平安90.7，跌1.4；港交所225.6，跌4.6；盈富基金27.1，跌2.5；建设银行5.95，系跌2仙；友邦保险74.55，跌9；信宇光学科技114元，跌5.7；汇丰控股59.85，跌1.5；小米集团9.4，系升1.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07.74，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8，加元1.328，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7.114，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02。港金现价报14,180元，比上日收市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5.62美元，卖出1,51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个客振奋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 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的只是一本《风之波》。 这首不是《天空之城》吗？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不用看书咩？ 又到礼拜一呢、這个我哋嘅新环节啊，风之波。其实咧呢个系一个游戏形式咧，就介绍一啲咧世界名著俾大家一齐玩一下嘅。因为我哋嘅游戏玩法点咧，我就会咧即系每一个礼拜咧都会揾一个即系名著里边咧、可能一啲段落啊嗰啲对白咧，就攞俾我哋两个拍档咧阿祖祖同阿田咧就演绎嘅。咁然后就再请佢哋估，或者我哋听众一齐估下咧，就系你听到嗰个对白。在我哋三个选项里面，你会不会估到来自哪一个的名著的呢？ 上个礼拜啲听众都有估啊， 是不是上个礼拜我哋那个呢，我真的唔记得咗我答案是不是 傲慢与偏见， 是啊是啊，上个礼拜就傲慢与偏见。咁呢我发觉原来呢个游戏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它会令到我哋两个拍档本来不知丑的呢都会拧住面。我害羞啊。 我爱你啊，上个礼拜讲咗我爱你啦，上个礼拜已经。 仲要难道已经是在舞台上面挥洒自如，其实有什么辱骂对白你未读过啊？ 不是啊， 辱骂对白。对白讲好多，对住阿天哥，我爱你，另外一个阶段嚟嘅呢个，你明唔明白啊？ 佢未有心理准备噶嘛， 犀利 啊！俾到个盲盒我啊，话俾你知啊， 我冇读， 我又何尝唔系？ 冇读有口 读咯，咁 我今次揾到嗰啲，系啊，我今次揾到嗰啲咧，都系即系比较有肉麻啲嘅。 我就咁睇呢一个书本里面唔同嘅内容啦 ，OK， 嗰啲对白嘅话，我见到嘅话。我觉得一定本书是跟爱情有关的。 肯定是、啊。 轰烈到不得之了的。 不得之了的。 真的不得之了、啊。我觉得看到哇。 今集呕心啲定上集呕心啲啊？ 对手系最呕心噶，冇 话不变噶，你哋两个对手。 我俾上 将 你 啊 嘛， 你两个都不变啊嘛。嗱，所以我哋又要听一听啦。我哋先听完咧，嗱，我哋而家玩法都系咧，我哋两个拍档咧就会演绎咗嗰段嘅对白。咁可能咧已经醒水嗰啲咧，可能佢有睇过咧，话我知啊，就系嗰本嘢嚟嘅。咁但系跟住我哋就会再俾三个答案，系啦。咁我哋两位拍档咧，睇下佢可唔可以研究得到嘅。咁我哋又嚟呢一个。纯情浪漫的爱情背景音乐，然后大家又准备 背住我， 系啊，佢头先话不停练习咧，要背住啦。 我好少见阿天咁勤力噶，佢真系好努力，佢消化剧本啦。 我哋预备啦吓。 我想笑啊！ 我哋咁话 呢句唔系嘅，呢句唔系嘅。 唔好意思啊，真 系边个先嘅？我唔记得咗添。 我先嘅， 你先。好，我哋预备啦，一二三。 没有人值得你流泪，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人，不会让你哭泣。 内心有心言，但最好不要颤动。 纵然伤心，也不要愁眉不展，因为你。不知是谁会爱上你的笑容。 对于世界而言，你是一个人，但是对于某个人，你是他的整个世界。 哇，更不知鸡皮的脚皮都起啊！我来啦，我爱你，不 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而是因为我喜欢与你在一起的感觉。 失去某人最糟糕的莫过于他近在身旁，却犹如远在天边。 我哋而家似唔似子成啊？ 快啲啦！ 我又唔系阿华，你做咩叫我快啲啫？到我过我嚟啦！不要为那些不愿在你身上花费时间的人而浪费你的时间。 在别人身上浪费一日，并非在自己身上浪费一天。 世界有阴影，呢句几好笑，我照读啊。世界有阴影，但亮光在对比下显得更强。 对所爱的人隐瞒任何事情都不是我的本性，既然我心房都已经打开，嘴巴就不关上。 系衰收尾佢， 咩咁样嘅？你阻住晒大家喺度处理， 听到你个心房打开，唔知谂 唔系你跟住仲要听到下一句系嘴巴已经关不能关上， 不能关上， 呆咗 O 嘴。 不如我哋搵一个 最尾呢句先， 佢读完咗啦， 系啊，不能关上。不如我哋就演绎一个。闹交版系嘛？ 冇人值得你喊噶，搞到你喊嗰啲根本就唔值得让你喊啦。 再心配心言啊！ 你知唔知讲 紧 乜嘢啊？就算伤心，我话俾你知，桂花田唔好愁眉不展啊，因为你唔知边个会中意睇到你笑嗰个样啊嘛。我哋都系习惯，应该系用呢一个方法去读 呢个世界嚟讲啊。你唔系一个人啊，但系你对于某个人嚟讲啊，你系佢整个世界啊。 我知啊，咁样呢个我自己加嘅， 好好啊，冇问题噶。 你证明我哋系几多变嘅演员， 真 系一对对白有几多嘅空间去演绎啊？ 嗱，咁样读完啦。 系 呢个真系好值得思考。 系啊，嗱，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好， 你有冇觉得呢对白咧？熟口熟面咁样咧， 我觉得有少少台湾嘅感觉， 系咪有啲熟口熟面啊？即系啦，即系嗰种嘅结构啊，甚至乎表达嘅意思。譬如我觉得其中一句咧，就系话可能你系一个人，但系对某啲人嚟讲，你系属于全世界。 我呢句我就 系咪你觉得好似好熟悉咁样咧？ 咁好多系好多时系咪一啲爱情嘅故事或者等等嘅嘢咧，都会用落 call 呢句嘢嚟讲， 甚至乎系啦，甚至乎咧，所以我今次我拣嘅时候咧，我发觉好得意嘅。你可能话你最尾都系冇睇过，即系呢一本书，但系咧你会发现原来佢嘅影响好大嘅，即系头先呢啲咁样嘅呢啲说话里边咧，可能你系喺平时唔经唔觉，你已经系融合咗。用咗里边呢一啲咁样嘅即系神髓咧，真系我一路写嘅时候，一路睇嘅时候，发觉咦唔系咁即系好多地方都好似有应用到咁样。 唔系啊，好多时嗰啲譬如你睇人哋嗰啲叫做专栏啦，或者系啲人去写一啲爱情嘅关于爱情嘅譬如两个人沟通啊，两性关系嗰啲咧，都会有呢啲对白喺度。 冇错， 咁呢啲就好总系嘅。 系啊，仲有一句， 现实里面啲人， 仲有一句，即系譬如话没有人值得啊，唔系啊。伤心都唔好愁眉不展，因为你唔知道边一个人会爱上你嘅笑容。哇！呢一啲对白咧， 呢啲通常系咩情况咧？就会系明明，比如我暗恋阿田啦，但阿田就中意豪仔嘅，我已经暗恋佢噶啦，我都仲见到个阿田啊，得唔到阿豪仔嘅爱啊，我都仲要个唔好愁眉不展啦。你唔知几时边个中意睇到你嘅笑容啊嘛？跟住个镜头就会影住我，讲完呢一句，我要咬一咬唇。唉，我都要为咗因为我爱嘅人，就算我得唔到佢，我都要讲呢句说话。 系啊，呢啲系爱啦。 咁我今次俾三个答案你咧， 爱情三国错 系有啲系有啲古怪嘅噃，我系有啲所谓嗰啲有啲古惑嘢嘅。 好嚟啊！ 因为当中有一个咧，其实系电影作品嚟嘅。 Okay, 我选项里边嗱，分别咧有三个选项，一个咧就系查理狄更斯嘅《双城记》 ，OK， 一个咧就系米兰昆德拉嘅《生命中不能》 昆德噶佢咁， 昆德噶，系 啊， 昆咗就拉噶啦，《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而第三个咧嗱就系我嘅 tricky 位啦，王家卫嘅电影剧本系列《东邪西毒》。 三个都有拍过电影㗎喎。 冇错，三个都有拍过电影嘅。而且呢三个呢，即係就算冇睇内容呢，个名字都听过嘅。而且我都可以话个共通点俾你听呢，佢哋都真係有好多。 因为其 实王家卫 东邪西毒 嗰啲金句啦。 对呀，嗰啲咩冇脚嘅雀仔呀、啊、时间停留喺呢一刻有几多点呀、啊。即係其实佢每套电影都会有㗎。好，阿田你想你估先定我估先啊。 嗱，你可以望翻头先你哋嗰啲咁呕心又金句式嘅对白，系啦，佢究竟系嚟自三个作品里面，我仲要特登加咗个东邪西毒落去。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轻系 轻巧 嘅 轻，系啦系， 唔系轻气个轻，亦都唔系叶玉卿个轻， 系冇错。如果唔系就变咗咸片噶啦， 轻重个轻， 系冇错冇错， 轻松个轻 都啱嘅。 我唔会揀东邪西毒嘅。 点解啊？ 你觉得佢fake你？ 唔系，因为即系你。 但我想讲第一句似东邪西毒嘅， 系咪咧？ 有人值得你流泪，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人不会让你哭泣。 系噶。 但我咁我估先啦，你谂紧。 我可以。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即系米兰昆德拉嘅《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嗱，系啊，我哋都系冇睇噶。 系。 东邪西毒，就算我睇咗，我都唔记得咗啲对白噶啦。 系啊，嗱，即系嗱，如果我哋讲， 同埋你应该系会瞓咗嘅，系啦，你睇嘅。 点解我会提王家卫呢个选项摆喺度咧？因为好似头先大家所理解咧，佢好多时候都有呢啲爱情哲理嘅金句啊，就曾经摆过落去嘅。 但系咩画面出现呢？即系嗰个剧情里面。 嗱，我估啊吓， 好，你不如估。 我以豪仔嘅 logic， 我觉得系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点解咧？ 因为如果我话呢三部嘅作品，我话如即系我如果啫，因为呢三部作品咧，理应呢一部咧系相对地冇咁出名嘅。所以咧，你通常你要摆一个 tips 落去嘅话，你一定会搞啲好热门噶嘛。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作为嗰本书咧系最大机会嘅。但如果阿田你咁估嘅话，我会估双城记。 系， 唔系我大上次， 估咗咩？佢未估啊！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哦，你唔要同佢一齐啊！ 系啦，我唔要同你一齐，我点都唔会同你一齐。虽然头先我讲咗我爱你， 系啊，我都唔会同你一齐嘅。 我估《双城记》都系一个名著嚟嘅，亦都系有爱情嘅部分喺入边度嘅。但系讲真，个内容系点，我真心唔记得啦，已经。所以我估《双城记》啊， 冇人估《东邪西毒》， 我唔估《东邪西毒》， 一直嗰个时间之后，我哋揭晓啦。好啦好啦，一个就估系《双城记》，一个就估系《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嗱，有听众上次估嘅， 系 有人估《东邪西毒》， 系 因为话其他两本都有睇过， 系 就话冇类似嘅 金句， 系啦， 系 我唔知道，我坚持啊吓，我有少少俾听众影响嘅。 又问佢一句，我哋有冇人答啱啊？ 好啊好啊， 好嚟啊！ 你哋有人答啱， 耶！ Yeah! 我覺得係阿田啱嘅， 係啊，嗱，所以咧，首先就唔係東邪西毒嚟嘅，但係點解我擺落去呢？因為真係好似嘅，你一路睇落去咧，你發覺你話佢係王家衞寫嘅，都一啲都即係唔出奇嘅。譬如咧， 有啲類近㗎，係咪？ 係啊，譬如我特登睇翻東邪西毒咧，佢曾經寫過一啲對白咧。佢就係話 咁認真，你等等睇翻《東邪西毒》。 係啊，個對白咯。 哦，好好。 係啦，佢 個對白咋？ 但你唔睇到電影，你點解會睇到佢嘅對白嘅？ 任何人都可以變得狠毒，只要你嘗試過乜嘢叫做妒忌， 我唔介意其他人点样睇我，我只系唔想人哋比我更加开心。 系啊，即系你讲又好似冇讲咧，听完你又唔会明咁样咧，好似你食一个嗰啲空气包啊， 系啊， 即系好似好多道理，但系同时间你唔知人哋噏紧乜嗰啲咯。 佢话人最大嘅烦恼就系记性太好。 哦， 如果一个人咩都可以 冇烦恼啦，天 系啊，一个人记性唔好就唔好去咁多是非嘅地方，因为你可能忘记咗你嘅仇人。嗱呢啲。同頭先嗰啲係咪好似咧？但係呢個就係嚟自即係東邪西毒 咯，我會形容係啦，隨係似嘅。 係啦，東邪西毒或者你話王家衞咧，真係好多時候都會有呢一種即係哲理性嘅對白喺裏邊啦。你話佢係咪全部都係即係所謂咩空氣麵包咧？其實又唔係嘅，只不過佢好中意將嗰啲句子咧，就用一啲詩意嘅方法啊，就將佢即係寫出嚟咁樣。咁所以嗰陣時有好多人都話佢係似咩咧？似古龍嗰啲即係小説嘅字句咁樣嘅， 有啲詩意喺入邊。 係啦，好啦，咁佢就唔係。东邪西毒，咁究竟系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我哋究竟有冇人估啱咧？ 有啊有啊，你哋有人一估啊嘛？ 唔系，因为我哋上次两个都估错咗，唔 系今次你哋有答案， 边个可以有一分？ 系啊，冇错。 我应该我啱， 我都觉得阿田机会大，我信心都唔大。 冇错，估唔到就系双城记。 我啱啊，我啱， 你系双城记啊？哦，你系生命中添，系啊，冇错，系双城记啊，真系。 喺度，我想讲多谢我爸爸，多谢我妈妈，系你哋教咗我，又要读中史，又要读文学，我读咗七年文学，我都冇唔记得双城记讲乜嘢啊。不过我答啱咗。 因为嗱，双城记咧呢个好 fit 到人系点解咧？因为咧大家即系就算你连嗰阵时梁锦松都有引用过啦，大家最记得咧都系讲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通常都系记到呢句嘅，系啦。咁如果咧， 但系呢咁嘅对白冇啊嘛， 系啊。但系原来佢特登攞呢句噶嘛， 記得啦 一讲咗呢句嘅话，就全部人都知噶啦嘛。咁咧嗱，即系佢当时呢一句系好劲嘅，即系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跟住一辣嘅对比咧，就系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亦都系令人绝望嘅冬天。我哋嘅前途拥有一切，我哋嘅前途一无所有。 其实呢啲金句咧，我永远都会觉得好劲，但系同时间咧。我真係一個 layman 嚟嘅啫，我亦都覺得有啲幾廢嘅，其實鬼唔知咩咁樣， 都唔係 㗎， 寫咗咁多出嚟， 要結合翻個時代背景咧，因為嗰陣時《雙城記》咧就係佢講緊咧，即係英國嘅倫敦同埋法國嘅巴黎兩個城市之間咧，即係佢哋起嘅呢一個革命之火，咁當中咧佢仲即係有鋪排到好多咧，就係話究竟嗰個時代有幾咁即係不堪入目咧，即係譬如我琴日都睇翻佢開頭咧，即係我都要承認嘅，其實冇睇曬嘅，咁但係咧。做功課嘅時候咧，睇到開頭嗰一幕咧，就已經好震撼。佢話喺即係法國巴黎裏邊咧，會有一個銀行職員，佢收咗工之後咧，就會去個墓地裏邊咧，就偷人哋嘅屍體。係啦，咁即係佢話俾你聽咧，原來喺嗰個叫做即係好富裕，你以為仲係好富裕嘅地方咧，已經係即係腐敗不堪咧，即係可能嗰啲即係公務人員咧，隨時俾人攔途截劫啊，做一份好光鮮嘅銀行嘅職業咧，點知原來夜晚咧係做偷屍體嘅呢一種咧，即係咁有違道德嘅呢一啲嘅行為裏邊，係啊，咁所以但係你都估唔到喎，佢裏邊原來真係會有頭先講嗰種咧，即係咁多嘅好似你嗰啲浪漫愛情嘅金句咧，就喺裏邊，因為佢。里边即系亦都交织住咧，就系用一啲小人物嘅故事，咁啊就编织一个咧大时代，究竟点样见证佢哋咧？即系成个腐朽嘅，即系两个城市咁样咯。咁有啲人话你喺而家现今时今日你睇《双城记》，就更加会可能 另外一个味道 系啦，即系另一番滋味在心头咁样。 以前咧英国法国系咁，咁啊而家我哋呢个世界又系咪咁样咧？ 系啊， 其实而家睇咧更加个体会深添啊。 系啊， 因为嗱，你以前睇嗰阵时，可能你都未必会知道喺世界各地。其他地方發生緊咩啊嘛？但係而家咧，當你嗰個網絡啊咁即係交流得咁頻繁嘅時候，你會發現，譬如頭先喺《雙城記》裏面講到嘅一啲對白，究竟係一個係咪一個最好嘅時代咧？你唔係淨係攞緊自己個國家或者城市嚟比啊嘛，你睇緊全世界，哇！全世界都好似癲咗咁樣啊！而家 係啊，同埋裏邊有啲金句咧，你真係發覺，譬如佢有一個就話，如果你用邪惡嘅種子種出嚟嘅果實咧，都一定會係邪惡。 係， 即係其實佢意思就話俾你聽，你唔好諗住話用一種好你好憎恨呢个邪恶，于是乎你 用个邪恶嘅方法去教训佢。但佢话如果你咁样嘅话咧，就唔会系有即系美丽嘅花朵。 即系夫妇 系 系 啦，即系如果你太过暴力出到嚟咧，都会变咗暴力嘅。 咁但系呢个内容咧，其实摆喺而家咧好多嘅爱情故事里面咧，都系一样可以对到嘅。 哦，系因为佢有啲金句咁样拎出嚟咯。系啊，但系至于你话第三本咧，米兰昆德拉嘅呢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咧，好多人都话咧，就算你唔睇个内容咧，净系咀嚼佢书本里边嗰个题目，甚至乎佢其中一个金句咧，我开头都系就系俾佢呢个金句咧，就觉得呢本书好型啊。佢话咧已经可以令你咀嚼好耐，因为点解咧？嗱， 佢讲咩？ 咩叫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咧？ 呢句已经系佢嘅金句啊， 已经系嗱佢书名系呢个啦。 你已经系需要咀嚼啦，后面呢几只字系乜嘢？ 因为头先我都问你咩叫轻咧，即系 系啦，因为照计轻系唔使承受噶嘛，轻系好轻巧，即系好舒服噶咁样。但系点解佢话俾你听？呢个系你好难承载到，即系其实又特登一个矛盾嘅字词嚟噶嘛。咁佢里边咧，佢又有点题嘅，佢自己就话啦，佢话如果我哋嘅生命咧每一秒都好似无数次嘅重复嘅话咧，我哋就好似耶稣钉喺十字架，我哋会钉喺永恒上面。呢个前景好可怕嘅。佢话我哋咧会觉得冇办法承受呢啲责任嘅重担，佢会压住我哋每一个行动。佢话如果呢种就系叫做最沉重嘅负担嘅话咧。咁我哋嘅生活系咪可以用全部辉煌嘅轻松嚟同佢抗衡呢？嗱，本来系一个疑问啦，即系嚟到呢一届咧，佢就话：如果沉重系咁辛苦嘅，咁我哋不如轻松松咪好咯，咁样。咁但系佢就话啦，但系佢话沉重系咪真系悲惨？系咪轻松真系咁辉煌咧？佢话系最沉重嘅负担咧，将我哋压到咧崩塌咗、沉没咗，将我哋咧钉喺地上面。但系佢话每一个时代嘅爱情诗篇里边咧。女人总系渴望压喺男人嘅身躯下边，佢话也许最沉重嘅负担咧，同时亦都系一种生活上面最为充实嘅象征。于是乎个结尾就系呢句啦：负担越沉重，我哋嘅生活就越贴近大地，就会越接近真切同埋实在咁样。 哦，即系话好难可以得到轻松咯。 一嚟就话好难得到轻松咧，二嚟调转佢就话。轻松系咪真系咁好？佢话当嗰啲咁沉重嘅压力咧，你觉得好难承受，但系佢话你好贴地。譬如你所谓沉重压力，即系话喂你排满晒啲工作，你要有好多嘅工作岗位，但与此同时，你同呢个城市你好多联系，你好多责任，你要去教书，你要去帮人。 即系嗰啲轻松咧，嗰啲咧得闲可能 你冇嘢做， 兴趣班啊，系嗰啲咧，但系人哋忙到死嗰啲啦，系咪？ 系 嘅两个世界。 系啦，即系但系佢话，当你嗰种轻松系话，因为你同呢个社会。不闻不问，你冇嘢做，你冇负担，你冇责任，因为你都冇任何付出嘅话咧，佢话咁你咪即系唔见得你 系 好辉煌，即系唔 系 好正面咁样咯，系。所以我话咧，净系哇，净系呢句个书名系啊，你已经思考好耐，因为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话唔系啊，最好就无所事事或者同呢个社会咧就即系冇任何关系咧就最好嘅。咁所以嗱，即系今次三个推荐。我觉得净系抄呢啲金句咧，你当系抛个书包咧，即系都几型啊！同老婆嗌交嘅时候唔使嗌到火红火绿咁啊！用头先嗰啲金句，系啦，对我嚟讲，你系全世界啊，系咪先？好啦，听日再见， 好，拜 拜。